谈判推进到贸易方面。根据里斯本条约，脱欧谈判应该在2019年3月29日之前完成。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以后时间去到朝早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3点，升8点，成交金额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2.2升3.4，中国平安52.2升5仙，盈富基金26.25跌5仙，友邦保险57.35升3毫，银河娱乐48.75升9毫，建设银行6.47系升咗1仙，中移动83.7跌3.5。工商银行5.21跌2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9.933，瑞士法郎7.997，澳元5.919，加元5.899，新西兰元5.64，欧元8.6999，每百日元对港元6.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293点，升225点。港金现价报11,580元，跌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5.1美元，卖出1,2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丽景山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系较为车多。就系丽景山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康乐园一段是车多，龙尾就去到梅树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先生，你几多岁啊？ 35岁。 你觉得你而家嘅生活点啊？ 平平淡淡咯。 咁你期望你嘅生活可以变成点啊？ 多啲波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咁啦。 咦，有意思、啊，机会嚟啦！ 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00-2:00，香港电台第二台全新节目《父之日 Eric 绅士30路》，每个星期都会找来一个男人讲下他不平凡的生活态度。 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已经推行，参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在你同意下，可以在系统看到你的健康记录，既方便又减少失误和重复检验。这个系统好安全，可以保障你的私隐。登记是自愿和免费的。想了解登记详情，请浏览 www.ehealth.gov.hk 或致电3467-6300查询。 今晚反斗英语节目中 ，Sola 嘅 Julio 同 Dino 饰演一对怀有通渠绝技嘅兄弟，因为误会而反目，细佬转投汽车修理行业。 为咗化解怨恨，哥哥约战细佬参加渠王争霸战，以通渠技术嚟一决高下。透过故事，大家可以认识多啲渠务同汽车维修嘅相关英语。 反斗英语之渠王大战车房仔 ，Sola 组合卢巧音、余慕莲、八两金等合演，六点钟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湿湿立立，朝头早，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星星早， 系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星星，佢谂住咧将个大星嚟掩盖咗佢个钉啊，哦， 哇哇， 系点啊，星星早，俾蜜蜂钉我钉，系啊， 早晨啊，余网田， 黄耀祖， 系啊，早晨啊，黑衣曾志豪， 哦，其实冇乜特别俾人闹嘅时候，你唔需要再攻击佢嘅啫，系啦，你可以自己撕片咪好咯， 系啊，渔网佢唔劲过我，渔网我件衫有啲星。星星啫嘛， 你我 未系咯，但我哋今日三个都好黑喎， 系得你会留意到佢着渔网， 喂佢个渔网大到咁， 佢个渔网 沙子都捞到啊， 渔网都系想烂咁， 好挂住， 其实你 三 个月啦， 你都有啲难度噶， 咩啊？ 好少人可以将一件咁诱惑嘅渔网咧， 变成 着到真系纯粹透汗咁嘅功能噶咋。 同埋有 真系真呢件咧，第一时间都系谂，好 sexy 啦， 系啊， 诱惑啦，即系情感上面嘅嗰种增值嚟噶嘛。唯独佢 系 就系货真价实着咗一件，哦，功能系排汗啦， 透 气啦。 我中意啊！ 系啊， 多功能靓。 今日真系要透一透汗啊！今日咧就雷公啊，警告你去到咧10点半。 系 咁啊，喂，大骤雨啊！我头先嚟到嘅时候，冚冚声咁样。 系啊，我就系、是、香港岛嗰边都冇落雨嘅，我过到嚟九龙塘嗰边咧，一出咗呢个港铁咧，已经几大雨，要开遮嗰种啦。 系啊，所以都大家要留意住啦 吓。系系系， 你今日有冇再带多件底底啊嗰啲翻？ 我冇雨到咁大雨。 佢今年呢件衫咧渗水嘅，睇个样都 吓咁都渗水，恤衫都。线水 真系啊，我出衫系线水，即系 通常线水嘅衫会比较焗噶，真系焗的。 我但系望你件衫都好几焗下，好似胶胶地咁。 喂，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嗱，我哋咧，做完呢一个节目之后咧，通常就出到去咧，嗱，我哋啊。偶然啊，当买六合彩咁样咧，都仲有啲 fans 会突然间咧揾下你咧，同你打个招呼啊！喂，你系阿天啊，你系阿祖啊，豪仔啊，咁样噶嘛？ 嗯， 系啦，咁咧系啦。由于我哋个样咧比较千变万化啦，其实简单啲，即系唔系一定认得到啦。 又或者咧比较 common 啦，周街个招牌摘落嚟系有三件嘅咁样。 化妆同化妆，我而家有两个样。 我系送俾你啫，系啦， 系啦，唔系边有啊？佢边有两个样啊？ 有啊，咩冇啊？ 阿毛咁嘅样同阿禅咁嘅样咪系唔同噶， 同阿大妈咁嘅样，同 系啦， 大婶咁嘅样 系嘛？ 咁你有冇发觉咧？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听众咧，咁可能佢喺街边度咧。 佢应该认得系你， 系， 但系佢唔敢肯定嗰个系你，于是乎佢会用啲方法去试探嗰个系咪你， 即系戳下你啦， 系啦， 咁咧佢就会用唔同嘅即系入手嘅招数，而嗰啲入手嘅招数咧同搭讪系冇分别噶， 系， 即系都系同咧你将心比心咧就系、是、啊我想撩呢个女仔，但系又惊如果即系食柠檬咁点算咧？ 但系佢系咪都系对着你嚟讲噶？即系话唔系行过喺侧边听。 我琴日遇到， 就是、 我琴日遇到咧，我就去咗又系九龙城嗰间宠物店度咧。我上次因为买多啲好嘢啊嘛， 你又讲过嗰个宠物店啊嘛，可能人哋听紧噶嘛， 系啦，原来佢有听到啦。咁咧，但系佢都系要确认系咪你嚟噶嘛。咁我琴日我又去入货咧，因为阿乖仔咧肯饮嗰只奶，咁、 哦、 啊解决佢口渴嘅问题。啊、但系我荷包又颈渴啦， 我唔 紧算啦，冇办法， 唔紧要啦，你爱子深切啊嘛，你一日 系 咁样计较啦。 咁、那个过程就去到啦，跟住我就喺度行啦，我啊拣翻。支奶先，咁跟住咧就有个四眼哥哥走埋嚟咧，跟住话有咩帮到你咁样，我话我冇我啊呢支奶几多钱啊咁样，跟住我帮你 check 下啦，我 check 完之后佢话好咁多钱啦，好好咁我攞樽走啦咁样。 我估一估。系咪买俾阿乖仔饮噶咁？ 唔系，咁都直接。 哦，咁 都 直 接啊，系啦。佢系令到我都呆一呆咧。哇，咁其实嘅个意思系出于一个对友善嘅客人嘅态度啊，定系佢其实认得我咧咁样？ 系佢问咩？ 好暧昧喎嗰下，咁我 啲奶你自己饮噶，你话好暧昧啊嘛，系咪先？ 啲奶点自己饮啊？个宠物店嚟噶？ 唔知啊嘛，咁佢好暧昧啊嘛。 如果暧昧啲，应该就话你够唔够饮啊？知 系啊。好中意 饮 奶， 我买嗰啲奶，我得可唔可以饮啊？咁样啊？ 唔系喎，如果咁样咧，反而你又唔会联想到第二啲，你会直接觉得 你 系啦，你直接只系觉得佢 sell 客啫嘛，但系唔系我琴日讲一句咩咧？佢话。咦你喉咙唔舒服啊？跟住搞到呆一呆。 咦喉咙 唔 舒 服？ 唔 舒 服？买咗支奶有咩关系？ 唔系我谂紧佢嘅意思系咪关心一个客人咧？因为我都有答到佢嘢噶嘛。我又话我想买支奶咁样 啊。你琴日好沙声咩？答 唔系同而家一样都系萌萌地咁样啫嘛。 你有几时唔清噶？ 系啦，咁我谂紧佢会唔会只系一个比较热诚啲嘅店东嚟嘅咧？咁样。 定系你有冇望下佢？其实对住隔篱其他人讲啊。 唔系咁，由于日光日白，应该冇嘢嘅。系咁，我望住个系有啲唔舒服啊，咁样。跟住我都唔。咁多讲㗎嘛，咁我咪諗住继续去埋单囉、嗯。你话今朝听你把声好似唔係咁㗎喎。咁、哦、我就你原来有听我哋。咁话係啊，你今朝讲父亲节啦。 係 啦嗱，跟住就即係顺水到渠成啦。 係啊係啊，就可以不停咁畅谈啦。 仲呃埋一张泊车飞。 哦，咁又冇话呃 你 又系 投物 㗎嘛你 啊。 係啦嗱，你有冇遇过啲咁样嘅即係试探式咁样。 你知我呢样啊，千变万化啊嘛，系咪？ 两个样咋， 万变不离其中嘅，都系衰啦，系咪？ 好多时咧，啲听众咧都会咧，即系其实望到我咧，佢眼咧眼神好似好肯定咁，但系口又讲唔到，咁啊即系望到， 俾阿桂芬田感染咗，咗。 喺阿乐乐荣荣好细个嘅时候咧，啲听众咧就话：咦，佢系咪乐乐荣荣咁样？佢就问佢哋系即系好细个嗰时，讲几岁？佢哋系咪乐乐荣荣？咁就知道我哋一家人啦咁样。跟住到而家大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话啦：咦，咁快做完嘢啦，收工啦咁。即系佢先系做完节目收工啦咁样，系啦，咁样系啊系，咁佢咪知道咯， 好熟噶啦，已经讲到系。 你哋呢啲咧情况都好啲，我遇过两次咧，都系完晒成个过程，临走嗰刻佢同我 say goodbye， 佢先至确定我个 身份， 跟住咧嗰件事系劲尴尬，死啦！我成，譬如我上个礼拜食咗餐饭，跟住咧就即系好多人食咁样啦，临走各位嘅 仪态尽失啦， 系啦，已经仪态尽失， 本来已经冇噶啦， 全巴闭高谈阔论嘅时候，跟住临走嗰阵时咧，唔系系个饮啊，中间就做晒噶啦。跟住咧，嗰位嘅店员啦，佢就同我讲：啊，个蜜蜂印真系好深、啊。 咁肯定冇就计。 咁啊，因为我 book 位咧，系攞我自己个名去 book， 但系都唔用全名噶，咁我都唔知点答。佢就话：啊，系啊， 所以冇得做坏事噶， 冇得做坏事， 同埋唔可以讲衰嘢噶。系啊，你知唔知我哋有阵时出嚟讲是非咧，我哋都会好似特务咁样讲代号咁样。 梗系啦， 你 系 嗰个咧，系啊系啦，咁哪个又系？诶，这个都系衰啦。不过我最惊讲紧个听众加把口，系咪真系讲紧阿信啊？ 系啊，定系讲阿田啊？ 多谢我啲听众啊，无论你直接定系间接试探，定系呢一个表白咧，都系代表你 系 有听我哋节目噶。 系啊，欢迎你同我哋打招呼噶。早晨， 早晨啊！ 好大雨啊，记得担把遮啦。 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 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日我已睡至下昼，有伴说今晚会结伴来。 冇错，而家我哋系歌博歌嘅时间，啱啱听紧嗰只系林俊杰嘅豆浆油条。 系啊，哇，跟住有位生日蛋糕啊，跟住有系嘛？ 过咗只生日生日愿望啊，孙耀威啊，系啦、啊。不过佢比较伤感呢只歌，唔知点解。 冇啦， 佢趁翻今日落雨嘅天气啊，真系。 但系咁样唔系好好意头啊，系嘛？ 唔系落雨啫嘛，只系纯粹。 落雨、啊，但系你话首歌个生日愿望唔开心嘅， 唔知听下佢开唔开心先吓、 啊。好啊。 烛光已被我吹走， 哦，吹走烛光啫，咪即系吹蜡烛咯。 但佢唱到想喊咁，好感伤我而家， 感动啊嘛。 系啊， 已完全足够， 哦，足够啦， 系啦， 即系好似讲即系死都眼闭咁样，都几好。 自己大家嚟埋，你听下歌先。 祝我在这生辰后， 我祝你生日快乐啊，黄耀祖。 系啊，由于咧，点解咁讲咧？其实咧，未到今天嘅，系啦，因为咧，即系听日咧，佢又开始又放假啦，放到下个礼拜先翻。 佢几时生日 先翻？ 啊，六月廿三啊，呢位师兄。 几肯定佢？我而家着住呢个生日礼物，佢真系冇钱假。 好冇噶， 系啦，系啦。我礼拜五先生日，多谢两位嘅拍档，已经提早地送咗个礼物俾我，系咪 Heidi 都有份噶？ 系啊，梗系啦。 系啦 ，Heidi 都有份嘅。 喂，我都有份噶。 你未夹钱啊嘛？你自己大 声讲嘅。我连送我咩俾你都唔知。 过分嘅呢啲， 旧年我送咗我自己 tailor made 嘅俾佢噶， 嗰个系圣诞礼物嚟 噶，系咩？嗰个圣诞礼物嚟嘅咩？ 你记唔记得我送咗啲咩俾你啊？ 系 呢啲拍档真系一个就够啦，已经。 咦，你有送嘢俾我咩？ 有啦，我哋交换礼物噶嘛，但系唔好问我送咗啲咩， 我真系 唔记 得咗。系咯，咁啊，田又摆咗个有个好得意嘅蛋糕牌。 系啊系啊， 呢个牌冇得弹啊， 嗰四个字。 你知唔知当嗰个人要写嘅时候咧，咁啊好难得啦吓佢可以即时写啦，咁跟住我。写咩字啊？咁可以写中文字啦，同写英文字都得。跟住我就写咗光宗耀祖。跟住嗰个职员咧喺度啦。小姐呢、這个系咪真系要咁写？我话系啊，因为我仲要解释嘅，因为尴尬嘛。跟住我话，因为佢叫 尴尬啫。 因为我话佢叫耀祖啊，佢话哦，咁佢就系啦，咁佢就写得好开心啦咁样。 但我想话咧，我收到咧，我一啲都唔觉得尴尬。虽然我细个读小学嗰阵时咧，好多啲同学仔都笑过我个名嘅，黄耀祖，黄耀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咁样。 咁笑咗呢个系好嘢嚟噶。 唔系咁，但系嗰阵时未做到，同埋大部分机会都做唔到噶嘛，系咪先？但系我呢个名我好中意噶。 黄耀祖好似歌名啊，先。黄耀祖，黄耀祖， 味道真好。 黄耀祖，黄耀祖，祝福你 啊！系啦，仲有一句噶，陈宝玲都有噶，陈宝玲十分劲，系咪？下一句我阵收咗咩？我话俾你知系咩啊？ 系啦，系讲翻啲生日愿望啦。 我冇啊，其实我都系。 我冇啊，咁我去过啦。 好啊。我个人好简单嘅啫，我觉得每日如果都可以健康同埋开心，咁就系最好噶啦。咁、我都将呢个愿望啊送埋俾我身边所有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当然仲有我哋所有嘅听众啦。 系啊系啊系啊， 开心健康，我觉得咁就系最满足、最富有嘅。 系啦，我哋听翻只伤感嘅生日愿望先。 真系麻烦啊你。仍然白等等你回头，当我渡过生辰后，到未来。若你不回来，无论我这刻多醉和我心多碎，空等这伴侣、哦、等不到伴侣、哦、心底继续醉。 我是牛丸，香港有你。 他带领全男班的足球队赢到联赛的锦标。 很多东西都逼自己 要成熟一点，即可能你想嘢不是只想自己方面，是你在整个球会由不同职位的人的方向 都要帮他们去想。那个、最难就是、处理那个压力。 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欣赏我的香 港。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最中意咧就系睇嗰啲广告咧，我发现咧，唔系啊，唔系佢系中意睇富曼呢位女子，咁我中意睇嗰啲广告嘅。我上次咪话咧，又 你中意睇精精乜精物嗰啲广告啊？ 唔系嗰啲啊， 精油啊，精粉啊， 我咪话嗰啲 精咩添？ 嗰啲唔同嘅即系最新嘅嗰啲商业广告咧，佢可能话俾你听，而家啲潮流兴啲乜噶嘛？我记得我上次咪好似讲咗个系咪话 有啲好贴题嘅即系譬如有啲事件发生，跟住佢即刻舐 抽 水 啊嗰啲啊嘛。好啦，你知唔知而家今时今日啦，如果你要 sell 咧，嗰啲叫做网络嘅话咧，即系家居电信嗰啲咁样啊， 系咯， 最新佢应该愣住系一个乜嘢嘅大课题啊？一个主题啊？嗱，香港系讲咗话会搞嘅，咁所以咧佢即刻食住呢条水，未来进行一个活动嚟嘅、哦。 香港话会搞，好多都话会搞，但好多都搞唔成。 嗰个会噶啦， 会啊， 记唔记得啊？话嗰个 博物馆， 唔系啊，嗰个电竞网络咧、 哦，会有个大赛添啊，嚟紧 啊，话会有个电竞嘅比赛啊嘛，即系嗰啲叫做电子竞技啊，嗰啲打机嗰啲咁样咧。但系而家打出个未来啊，打出个联盟咁噶嘛， 仲打出个月薪添啊，喺台。湾有啲人咧系真系参加一啲嘅队伍咧，每个月系有钱去打机噶，打得好辛苦噶。佢哋 而家已经见到咧，其中有一个咧，嗰啲网络嗰啲即系供应商咧，佢又已经出咗个广告咧，就话呢个电玩权威、网络王者，即系总之梗系自己吹嘘自己啦。 系 OK， 就两大品牌联手，即系推出一啲佢哋嘅产品啊，诸如此类咁样咧。嗱，所以呢个咧真系每一分钟都唔同噶。 咁 譬如佢会话，譬如佢会话咧，佢会推出咧嗰、那个即系打机专用嘅一个 keyboard 咧。 系 嗱，你就咁听你会觉得笑啦，可能你话哇大佬打机专用 keyboard， 哇梗系要啦， 系啊，但系其实系真系要噶。 譬如咧当打街霸咁啊，我有个堂细佬咧，佢咧净买埋咧嗰个 joystick 有得卖噶嘛，即系个触控权。嗰、那个咧，咁如果你就咁用个手提嗰啲遥控嚟玩咧，系玩唔得出几多嘢噶嘛？ 而家仲喺度讲紧街霸，人哋嗰啲真系唔一样。 我即系咁 想问下师奶， 佢每次讲亲都系举呢个例子嘅，我惯噶啦，系啊。 我即系 十年后或者十年后咧，佢香港暖流都系讲呢个，太要啦，街霸喺度冲波出嚟噶，真系。唔系佢而家咪咧？佢会即系佢有一抽佢自己啲商业优惠咧。咁但系佢主打就 系 话打机嗰一批嘅族群咯，就会话咧，如果你咁嘅话咧，就会。送你一个有人体工学设计嘅 keyboard 啦，哇！大佬加埋个 mouse 啊，2000元嘅， 哇！但系好贵嘅，真系，即系一个专业嘅比赛，你可以当佢运动嘅一种嚟噶、 啊。真系，即系等于你买对波鞋啊，买对即系嗰啲波衫咁样咧。所以你睇多啲呢啲广告咧，而家个世代兴紧啲咩咧？原来买网络啊，兴玩电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署理行政长官张建中话，今届政府高度关注强积金对冲问题，列为好高层次处理，形容系争分夺秒，有政治决心解决问题，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并非落雨收柴。张建中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已经列出具体方案，是平衡方案，顾及到雇主和雇员双方面，亦是政府首次破天荒介入，希望大家能够寻求共识，和衷共济。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新华社专访，谈到未来5年特区政府的施政目标和期望。他说特区政府将优先从3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土地房屋政策方面要解决香港楼价高、买屋难的问题，在教育投放更多资源，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支撑香港未来的发展，比香港的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巩固和提升传统产业，开拓创新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他认为特区政府不能停留在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市场监管者层面，需要更积极有为，更有动力地发展香港经济，要求特区政府必须再进入另外2个新角色，要成为很多工作的促成者和在全球的香港推广者。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的陈佐尔表示，港独和台独势力加紧勾结，又指港独团体行文做事越来越台湾化，应该高度警惕。陈佐尔接受访问时说，两独理念交融又联动配合，港独在短短几年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呈现滋生蔓延的态势。回归前曾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陈佐尔说，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讲过，治港政策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变的理由，香港2047年后要变，要公投自决都是无中生有，以此为借口制造港独。 法国总统府发出公布，指按照国民议会选举程序，总统马克龙接受总理菲利普内阁请辞，然后再次任命他为总理并负责组阁，估计新一届内阁将在星期三挨晚前公布，国民议会星期二投票。国民议会是第二轮投票，马克龙领导的阵营夺得577个席位中的350席，占据绝对多数。按照法国政治制度，总统根据国民议会多数任命总理，总统代表国家行使外交国防大权，总理负责国内行政事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63点，跌咗60点，成交金额2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78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1.2，升2.4；中国平安52.15，冇升跌；建设银行6.44，跌2仙；友邦保险57.25，升2毫；银河娱乐48.3，升4毫；盈富基金系26.2，跌1毫；汇控68.4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9， 日元 111.7， 瑞士法郎 0.975， 澳元 0.759， 加元 1.322， 新西兰元 0.723， 人民币 6.829，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1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0,287 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1,580元，跌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5.5美元，卖出1,24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啊，由于受火警影响啦，佐敦嘅百佳士街有火警，咁而家柯士甸道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百佳士街噶。重复多次啦，佐敦嘅百佳士街有火警，咁影响到而家柯士甸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百佳士街，一带开始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啦，丽景山路去美孚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丽景山路去美孚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受爆水管影响，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第二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要成为人生中的强者， 首先要懂得抗拒诱惑。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六 月24日，蜜花省室内场馆强势举行， 一同推动抗毒力量，展现强者本色。 在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市民应该留意电台、电视台有关天气以及路面的情况。当红色暴雨警告生效时，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校舍开放，同时照顾已经回咗学校的学生，直至放学时间以及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而家长无需急于到学校接子女。在回学途中的学生，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应该继续前往学校或者回家，否则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 各位乘客，我要起飞万人青年音乐会特别航班即将于6月26号上午11点正式起飞。本航班将带领各位乘客发掘香港的青年人才，领略香港创新科技成果，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互助，成全香港文化的美好。大家仲有机会见证现场同学合力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6月26号上午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男人原来都是咁嘅。对于节日嚟讲啦，对于数字嚟讲咧，佢哋唔系好在意，唔系好计较。但系对于女士们有一啲数字，佢又好在意，好计较喎。啊，唔知啲男士系在意啲咩嘅数字多啲啦吓。我哋要有请问一下我个拍档曾志豪。 梗系对自己有利嗰啲数字啦，例如如果我有买股票，然后我听到个 number 咁升嘅时候，我就会好留意个数字嘅。但系我次次都冇买，然后佢系咁升，我不知几想掟烂头先个耳筒，等我唔使听到佢又升咗咁多。算啦，都系讲翻啲开心嘢啦，风头火势而家嚟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几个中文嘅成语，系咩成语呢？冇，你打开报纸，今日都好多咧，唔同啊，应该都系头版咧，都系会咁样写噶。食环署撤销控检控，咁有啲就写咧褪态啦，有啲就写咧跪低啦，咁啊，全部都系咧就话俾你听咧，佢哋唔再告嗰个猪婆婆啦，唔会执纸皮啦咁样。嗱，我啊即系从一个中文嘅角度咧，我认为呢啲标题系唔啱嘅。咩叫做食环署跪低？咩叫做褪态呢？几时你会用跪低呢？你唔系你错，不过你夹硬要赢，呢啲就叫做跪低。对唔住，对唔住，可能前面嗰个人哈哈霸霸大大只只，你就跪地气猪乸咁样，呢啲就叫跪低。咩叫褪态呢？褪态都系受制于一啲形势㗎喎，可能你前面见到有棵树，有条路俾人成个石头阻住咗，你见到此路不通啦，你就唯有褪态，你就要转态，你就要走路。喂，但系呢两个解释都冇代表到就系咁边个啱边个错呢？嗱，你话佢跪低，好有可能系基于压力㗎咗，唔代表佢系有做错到㗎喎。你话佢褪态亦都系基于真系形势㗎咗，亦都唔代表佢有做错到㗎喎。但系我谂，当好多人关注呢件事嘅时候，我哋唔系谂住恃势凌人噶嘛？嗬，我哋其实唔系觉得因为我哋人多，所以咧你就系啱嘅，人少你就系错嘅，都唔系咁噶嘛。我谂系好多人咧，其实系睇到件事情咧，都会由最初觉得，喂，你对一个阿婆，仲要系一个咁样嘅情节嘅。行为呢啲要检控太过分啦，去到后来你仲会发展到就见到好多细节出嚟啦，又有里面啲内部文件嘅指引呢，其实佢哋都冇完全遵守啦，又会见到呢，即係好多嘅前线员工呢都会出嚟披露更多细节。喂，咁其实我哋有道理㗎嘛，咁所以其实如果咁嘅情况底下，应该用咩嚟去形容呢个行为呢？拨乱反正。喂，我真係会用呢个字先啱啦。即系如果咧，呢一字之差咧争好远嘅，点解咧？其实琴日咧，即系虽然处方啊出到嚟咧就话收回呢个成命啊，但系你见到咧今日报纸访问啦，同埋琴日有好多佢哋嗰个处嘅一啲前线员工代表咧，佢哋系嬲爆爆，气愤难平噶。佢哋觉得咩咧？ 而家觉得自己俾人摆上台，佢哋觉得处方咧就跪低，佢哋咧就俾公众咧夹住，大声咧你哋就赢啦。譬如我琴日听到有一个员工嘅代表咧，好大声咁样话。不如咁啦，以后立例啦，老人家犯法就唔使拉啦，好唔好？我哋点做嘢啊？仲要加多句，我哋系前线執法嘅啫，社会福利嗰啲唔系我哋嘅责任嚟噶。哇！你听到其实你就明白啦，呢件事其实系冇完到噶。如果你以为咁就完咗，你仍然觉得用跪低就叫做搞掂咗嘅话咧，其实只系会有第二次有第二个马婆婆啦、陈婆婆啦、冯婆婆啦。你见唔到嘅婆婆可能就会被人拉㗎啦，因为佢哋嗰啲员工其实係仍然觉得呢，我点解唔拉得佢呀？而家咪年纪大呀就大晒呀。喂，件事都唔係因为年纪大嘅最主因，最主因係个情节嘅问题呀嘛。究竟佢係主动有意图咁样去贩卖构成阻街呀，定係只不过一个偶然性嘅一个咁样嘅行为，然后就俾你咁样即係检控呢？喂，我諗呢个先係最紧要，因为昨日啲记者访问婆婆呢，佢都话唔开心㗎，朱婆婆。点解呀？佢就话有人关注就有人情味，冇人帮就冇人情味。所以其实佢一啲都唔觉得好开心㗎喎。我觉得我婆婆呢个諗法呢先就係正路。你见到而家咁嘅环境，你见到啲前线员工呢嗰种咁样嘅怨气呢，你就知道其实官僚呢係冇改变到嘅。佢哋可能仲以为呢今次係输咗喺我哋呢一班刁民手上，喺你哋班网友不明事情真相，就用主观嘅情感加上好多嘅臆测制造舆论压力。咁啊，其实争啲就要开多次集会㗎啦，你哋冇做错㗎啦。喂，唔係咁㗎嘛，唔通我哋真係要每分钟呢，即係你哋食环署就夹住啲低收入啊基层人士，咁係咪又要搵人特登嚟夹住你哋，睇下你哋有冇做错嘢。咁、那个社会唔係咁运作㗎嘛。其实有时你係攞返一个正常，我諗一个常理呢，其实就已经唔会发生呢啲事㗎啦。阿婆身上面得34蚊，你都要问佢攞30蚊嚟做保释金，你话帮我听呢啲都真係正常嘅做法。嗱，记住啦，今日教你呢句中文啊，呢啲唔系跪低，唔系褪态，系拨乱反正。风头火势，今日对佢一定要好口啲，我哋拨乱反正。哇，今日阿祖，佢人生得高，个样令你羡慕。我哋有请三日后嘅寿星仔黄耀祖。 多谢多谢多谢两位嘅拍档，多谢所有嘅听众，你哋嗰啲 message 啊，嗰啲生日快乐嗰啲咁样，其实做咗呢个节目咧，大半年咧都觉得好开心噶，好开心咧系我嗰日都同两个拍档讲，其实我一个礼拜要对你哋12个钟噶，唔系要对你哋12个钟，仲要同你哋讲嘢12个钟，咁啊得到两个好锡我嘅人，咁我都好开心嘅，咁啊用住呢个机会同你哋讲声多谢啦。今日咧风头火势，阿祖咧想讲嗰单咧就系同你哋所有人都会有关。我决定咧用一个电影啊嗰啲嘅宣传声带嘅方式介绍佢出嚟啊。呢一个嘅新闻，佢冇千万巨制，佢用咗6年嘅时间，结合咗10000只拖鞋，仲系只系靠一个人一对手砌成一个圆形嘅彩虹图案。呢件艺术作品独一无二，听到呢一度系咪觉得好似好劲咁呢？但等我讲埋个结尾俾大家听啊！佢仲系一个环境灾难，仲要系冇得翻转头，突然之间，喂呀，爆笑急转弯啊，弹咗落去啊，咩咩咩环境灾难啊，乜嘢冇得翻转头啊？讲紧就系咁样嘅。话说咧，有一位嘅德国艺术家啦，喺10年前咧就搬咗嚟香港呢一度住嘅。咁啊，呢10年里面啦，佢都有好多嘅体验啊，包括咧，佢就觉得香港嘅政府又或者系香港人啦，喺处理垃圾呢一方面嗰个过程啦，又或者个态度啊，都系非常之错嘅。而且咧，空气质素嘅情况咧，喺香港嚟讲咧，仲越嚟越差添。呢位嘅德国艺术家啦，佢自己系住喺大屿山嘅。每一次咧喺风雨过后，佢见到咧喺个海滩咧涌上嚟嗰啲垃圾啊，佢会用恐怖呢一个字去形容。 所以咧就喺六年之前，佢就决定咧要做一个艺术嘅创作，希望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更加关注海洋垃圾嘅呢一个情况。佢呢一个嘅艺术创作系啲乜嘢咧？佢咧就系靠佢自己嘅一对手，不停咧就去执啊！每当嗰啲风雨过后啊，又或者街边啊，一啲咧俾人哋已经放弃咗成为咗垃圾嘅鞋啊，佢就将唔同嘅鞋啦、拖鞋啦执埋，用咗6年嘅时间，有成10,000只、啊。跟住咧就根据住佢哋嘅颜色啦，进行咗个排列，红、橙、黄、绿、青、蓝、紫咁样。最后咧就啱啱咧喺香港嘅一个沙滩上面啦，用呢10,000只嘅拖鞋咧，围成咗一个圆形嘅彩虹图案。目的咧就想话俾大家知，如果大家咧对于垃圾冇一个正确嘅观念啊、处理嘅态度或者方法嘅话咧，呢10,000只拖鞋就系佢用咗6年嘅时间执翻嚟嘅海洋垃圾，希望话俾大家知啊，呢个就系由我哋有份制造出嚟嘅环境灾难，而且系冇得翻转头嘅添。其实讲到呢一度咧，我自己都觉得，哎呀，作为一个香港人，有一位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住，佢呢个系佢对香港嘅观感，其实都觉得几失望嘅。而且其实呢一个德国艺术家啦，佢自己嘅小朋友啊，已经决定，即系佢决定咗啦，小朋友就唔再喺香港住啦，因为佢觉得呢一个嘅环保意识啊，实在系非常之薄弱啊，要喺呢度咧去栽培或者教育佢嘅小朋友咧，好困难啊。小朋友已经去咗咧，即系印尼嗰度住。不过佢仲继续觉得香港咧系应该有得救，佢系要讲出嚟嘅。所以咧，佢就决定自己一个人继续喺香港度完成呢件艺术品。点解我会觉得失望咧？即系如果我哋嘅政府或者我哋自己香港人啦，仲未意识到其实环保嘅措施，我哋唔一早去处理、一早去做嘅话咧，将来个结果咧，呢一个灾难系冇人可以不能挽回嘅，挽回唔翻嘅。连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这个就系佢对于香港嘅观感。连小朋友啊，都唔够胆俾佢哋再喺香港嗰度住。我谂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系咪真系都会觉得有少少面红，有少少个头都耷低咗，即系有啲尴尬啦，系咪？我会啊，所以咧，我谂啊，生日嘅话啦，即系几时都好啦，即系做好多少少嘅嗰个垃圾，或者好似琴日啊豪仔啊讲噶啦。落雨成日都入到商场嗰个胶袋，系咪真系要攞嚟遮住把遮咧？定系其实你自己带定一个去到边一度，你都可以啊，令到啊个把遮有一个胶袋可以套住。少少嘅嘢，少少嘅嘢累积埋就唔少噶啦。好似呢10,000只拖鞋，都系呢位嘅朋友用6年嘅时间累积翻嚟嘅。咁不如我哋由今日开始都一人做少少，咁环境咪可能会更加好咯。风头火势，系呢位嘅拍档咧，今日好犀利啊！即系落雨佢都唔惊，忧郁期到佢都唔惊，因为佢决定要着呢个渔网嘅衫，希望咧跟住咧就攞件衫去捞下鱼啊，会唔会咧捞翻一条两条？今日咧就一家大细可以食餐鱼啊，忧郁期都唔怕嘅，桂花田啊！ 系由于天气又湿湿立立啦，咁啊次次都系落雨嘅时候，咩都湿晒，所以水鞋同埋呢个渔网通通衫可以快啲干嘅啫，其实冇必冇其他目的噶。嗱，虽然咧我唔系乜都知乜都晓，我知嘅，但系咧一知道有啲好嘢嘅，我一定会喺风头火势同大家分享嘅，系啊，计啦，有好嘢仲等大家分享，俾大家知多啲咩咁。嗱，港铁咧就由啱啱个父亲节开始，为期6个月咧就每程8达通车费咧就有呢个97折嘅优惠啦。啊，系嘅系嘅，每程咧唔系平好多啊，由1毫子至到7毫子不等，系少啲嘅，咁但系都好过加价啊。而早晨嗰个折扣优惠咧，亦都会延长到一年，去到出年咧嘅5月31号。只不过佢个机铁就加价喎，机场快线加价喎，一加成10蚊啊！哇，平就平1蚊都冇，但系贵咧就贵到成10蚊。佢哋数口都几好啊，系啦。不过嗰啲你少搭啊嘛，其他嗰啲你成日搭咁咪平多啲咯，积少成多系咪？嗱，另外咧九巴咧亦都有呢个优惠，咁啊，因为佢哋咧刚刚咧就获批出啊为期10年嘅新嘅经营权啊，咁就所以咧就去到2027年嘅7月1号，咁有啲咩优惠啊？系啊，各位同学就。系啊，平时你搭巴士系冇优惠噶嘛，而家佢将会喺7月1号。不过头先咧，阿祖又话， 嘿，人家等人哋放暑假，你先优惠少搭车啦。咁哦，冇办法啦，因为佢经营权啱啱喺7月1号接手啊嘛。咁所以咧，就要喺嗰日开始咧。各位12至25岁嘅同学仔啊，如果你哋搭如果你哋有呢个学生个人八达通啊，即系即日来回乘搭一个同一个巴士啊，又或者指定路线嘅组合咧，就可以有回程半价车费嘅折扣优惠啊。系啦，因为即系你去就会返啊，系咪？咁所以搭同一个线同或者系指定嘅路线咧，都会有优惠嘅。第二就系啦，喺77条路线啊，会按目的地啊，同埋车程嘅分类咧，统一调低短途嘅收费。咁究竟点咧？大家可以咧，即系详细，因为都几详尽下，要知多啲嘅。咁都有优惠嘅。第三，佢哋咧会喺会新加13组啊，共81条嘅路线咧有转乘优惠。因为有啲朋友咧，可能佢由呢个区去到嗰个区，又再转去其他区嘅咧，咁就有呢个转乘优惠。第四，咁啊由7月1号开始咧，咁啊搭九巴独营嘅过海路线，因为有啲系联营啊嘛，咁啊其实过海路线就可以免费搭电车啊，系啦。如果你过到海，我去唔到你屋企要搭电车，嗰程电车系免费嘅。而倒翻转，你搭完电车再搭车过翻海嘅时候都有优惠。嗱，其实好多优惠都喺度嘅，不过睇下你用唔用得着。咁其实有咁多嘅优惠好咯，益翻市民，因为公共交通工具系每日市民咧日都要用嘅。咁睇下边款系啱你，边款可以攞多啲着数，攞多啲优惠，就尽量去攞啦。 佢系伊能静嘅关不住啊！我好少见到有一单新闻咧，可以同时咧推介俾咧两个我哋嘅拍档，一个系咧而家嘅拍档，一个系咧以前嘅拍档嚟嘅。 好，讲嚟听下， 一个就系桂花田，一个系罗启新。 点解咧？ 一单新闻我啱晒佢哋两个。 咩事？ 系好事定唔好事先？ 唔系佢哋两个有咩共通点咧？ 咩啫？我冇减肥、 啊。唔系，我知道你冇减肥，但系你中意食鱼油啊嘛？ 啊，系啊，做咩？ 而家罗启新系好中意咧食嗰啲咩断食啊、禁食嗰啲咁嘅嘢。 即系瘦咗好多 cushion。 系啊，我见到有个新闻咧，佢系话叫做咧喺南加州大学嘅老年学院教授。 老年啊？ 喂， 老年大学啊，即系 老年学院， 老年咁大只咁样啊，系嘛， 系咪好正啊？ 咩老年啊？即系老人家个脑啊？ 老年是嗰、那个老年啊，佢话咧，佢哋发明咗一个新嘅叫做课程出嚟咧，系话短暂嘅饥饿 系， 原来咧系对身体啊好有益噶、啊。 短暂为之，点为之短先？ 即系话肚饿有肚饿感觉啊！ 佢唔单止但系逐样嚟，佢唔单止话对身体有益，佢仲话咧可以消除老化同埋受损嘅组织咧，令到你可以回复青春啦、啊，提升身体嘅机能啦、 啊， 咁样。 咁你都啱睇啊！ 系啊，唔系 提升身体机能啊嘛，你好需要啊！ 咁于是乎咧，佢就咧同一个澳洲咧个电视台记者做实验啦。咁啊有呢个五日嘅禁食方法，期间只能够食啲咩咧？饮一啲汤啦，食嗰啲鱼油丸啦、啊，维他命剂啦，咁样系啦。咁呢个咧就阿田又好啱，好中意食鱼油，然后阿 Cushion 又啱， 好中意断食 嘢， 系啊。 好啦， 咁结果有啲咩嘢出现啊？ 你觉得个结果会点？ 有冇死到啊？ 佢冇 唔会嘅， 系 五日， 五 日啫嘛。 有嘢食落肚嘅， 有嘢食落肚 嘅。结果系点咧？我哋听住新闻之后翻嚟讲下。 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5点，跌11点，成交金额3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8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2，升3.4；中国平安52.2，升5仙；建设银行6.46冇升跌；银河娱乐48.5升6.5；友邦保险57.4升3.5；盈富基金26.25跌5仙；恒生 H 股104.7跌4毫；汇控系68.7跌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9.931，瑞士法郎7.996，澳元5.917，加元系5.898，新西兰元5.64，欧元8.6994，每百日元对港元6.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0287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1580元，跌咗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5.04美元，卖出124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斯游泳池中快线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 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斯游泳池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较早前受到火警影响而封闭的百家市街，去佐敦道方向的全线现在已经是解封的了，道路重开。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国际金融中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留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一个钟一个梁明钟。之前我讲过，离别是为重逢作准备，休息是为了行更远的路，离别之后休息结束，我又回来了。 等你好耐啦，系咪即刻有得听啊？ 星期日先啦，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个钟一个梁明钟， 一个礼拜一次，俾个面听下啦。 喺新学制下嘅高中课程，我哋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同能力去拣科。读完中六攞到嘅香港中学文凭，喺香港、内地同海外都得到认可。俾我哋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咁无论升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咯。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冇错，离别是为了重逢作好准备。 系啦，咁啊，休息系为咗。 诶、哎，嗱，金句嚟噶，你唔记得你就行开啊，桂花田。 休息系为咗听嗰一个钟。 系啦， 同埋听呢一个人嘅呢一个钟。 系啦，呢、這个人个样个呢个钟。 系啦， 一个钟一个两。 我哋啲听众成日都话：，诶、哎，关张系咪翻嚟啊？系啊，你哋听个宣传声，但系其实咧，早星期一已经开始有得听到啦。 系冇错。 系啦，咁就系星期日咧，咁啊，12点到1点。钟啦，咁啊，班长自己一个人，一个钟啊，就 佢唔系一个人噶， 啊，佢系 同埋梁学熙啊， 梁学熙系啦， 系啦， 其实佢应该系商量啊， 商量嚟， 商量计咁， 唔系，但系商量就想出多啲嘅啫， 系啦， 呢度系冇会得到嘅， 系咯，我哋系唔需要得到嘅， 记住晏昼 系嘛，晏昼嘅一点钟啊， 12点到1点钟， 至一点，系啦，一个钟一个梁明钟，其实之前咧佢仲早咗喺电台有出现噶啦，佢已经有拍紧嘢啦， 系啊， 呢个叫做讲得噶咩？讲得噶嘛？讲得 唔知啊？ 总之大家 讲咗啦，交多点爱啊嘛。 咪关长好中意卖关子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个仔叫关子。 而家佢唔喺度，我哋卖咗佢粒瓜子出嚟先咯。 卖佢粒瓜子 系啊，有啊，佢 po 晒上网噶啦，嗰啲宣传相， 喺个二台摆咗噶啦。 系啊， 我哋自己台摆啫嘛。 系啊，外边啲人睇唔到二台个面书噶。 我二台面书 系啊，激死啊！ 系讲就加多一点爱， 加多点爱啊嘛。 系啊，关长咯。 真系系，大家要留意住啦，因为陆陆续续你都会听到咧，关长最新喺我哋嘅活动动态啊。 今日升中，嘟嘟咁嗰啲真啦。OK 啦，头先咧上回讲到咧，即系好简单嘅啫。呢一单新闻我话好啱阿田同埋阿 Cousin 听咧，因为佢叫你唔好食咁多嘢啦，净系食嗰啲鱼油丸啦，啱晒呢两个吓男女拍档啦。 或者唔食咁啊断食啊嘛。 系啊，但系咧嗰个唔食咧，嗱，即系唔需要担心啊。可能好多家长听到呢度咧就会话、你唔好教坏人啦，你要有专家指引先得噶，你放心啦。 呢度系年老唔系老年大学啊嘛， 一嚟系老年大学。即基本上系俾啲老人家用嘅，唔系。二嚟咧，佢有个秘密餐单都冇公布俾你听。 我即有嘢食嘅，有个餐单嘅。 佢有个佢嗱，佢咁讲嘅，因为咧佢话有边啲人同佢合作过咧，摩根费曼。 哦， 系啊，即系喺地球上面个样最接近成日扮神嘅嗰个人咧，成日都扮耶稣咁样。咁咧佢就话佢啊合作研究呢个抗衰老项目，咁跟住咧就邀请埋咧一啲澳洲嘅媒体咧就去做实验啦。但系嗰个后生仔嚟嘅，好靓仔下嘅， 咁后生都可以系啦， 冇关事，系啦，冇错噶嘛，系啦。咁咧佢就试呢个五日嘅禁食嘅疗程啦，咁样。咁呢五日佢食咩咧？教授提供嘅营养餐包括一个汤包， 系， 但唔知咩汤包， 一个汤包， 汤包即系真系冲水饮嗰啲汤包啊，唔系食面包嗰个包啊，我哋。嗰啲中湯嗰啲湯包啊， 唔係我見到嘅好多咧斷食嗰啲朋友咧，都會有一啲特製嘅，好似果汁啊或者湯咁樣嘅物體咧，裡面咧就話咧有好多纖維啊各樣嘢咧就可以補足到佢就算唔食嘢所需要嘅營養。 嗱咁所以呢個湯包唔知咩款式噶嘛， 我會形容係吊命咯，攞包葡萄糖水，所以等佢唔死住。 內容唔知咩嘅，有湯包啦。 啲家長你唔使驚學唔到噶，你個僆仔想學咧都冇嗰個湯包。 個材料係咩啊？係 啦，嗱咁啊其他包括。咩咧？有汤包啦，有嗰啲谷物棒啊， 系 啊，嗰啲哇，食到好鬼流噶真系，我都买过嚟食真系。 黐牙又嗰啲咧，嗰啲 spa 啊，嗰啲 即系好似 牛油棒类似嗰啲咁样， 系。 但系佢有啲系朱古力啊，有啲系焦糖咧，有啲系谷物咁样嘅。咁啊，谷物巴啦，咁然后仲有呢个咩咧？啊，头先讲嗰啲鱼油丸啦，多种维他命同埋矿物质啦，就好多人都食紧嘅啦。 但 后边嗰两抽， 嗰啲唔会饱噶， 唔会饱肚噶，佢等你唔死噶咋。 系啊，真系好惨啊，为咗要。减肥啊， 补充 唔系减肥， 但系 健康啊， 衰老啊嘛。 佢今次系啦，你老年啊嘛，老年学院啊嘛。 哦， 佢又等你食完之后就老年事，头发都冇事。 咁得唔得先？ 好啦，头先就话咧，佢五日啦，即场就检验。咁验咩咧？就验血。哦，又真系耐去唔好。首先佢冇死到啦。 哦，好啊， 仲做到呢个实验啦。 恭喜晒，恭喜晒。 冇三高啦，系咪啊？ 佢嘅嗰啲坏细胞咧。 真 系排走晒， 排走晒， 排走晒，冇晒。肝细胞咧 咁快五日就得啦？ 系啊，五日佢话坏细胞排走晒，肝细胞咧有所增生， 系 免疫力咧亦都有提升。 哦， 即基本上系发 边度话？我想去老年学院试下。 系，等等先， 爆笑啊！360度转啊，真系 有副作用嘅。 哦， 饥饿痛苦难顶。 哦，咁我放弃啦，我唔去啦。 对食物系极度狂热嘅，咁啊正常啊，大佬你五日。 咁你即系之后咪会反弹？你跟住你好狂热啊嘛，咪食翻好多嘢，最垃圾嗰啲摆晒入口。 你记住，佢唔系同你减肥， 佢唔系减肥啊， 佢系保你健康啊， 系啊， 咁咪即系要长期咁样食先至可以保到健康。 唔系，根据佢哋。你嗰啲做法咧，通常都系譬如话咧，即系嗱，你可以想象嘅，佢系你屋企大扫除 啊， 咁你就扫咗五个钟，啲垃圾咪冇晒嘅， 系咯， 系你副状就系腰酸背痛啊，话手脚又断啊咁样，但系你间屋企好干净，系啦，咁跟住你就话啦，咁我咪成世都咁干净啊？唔会， 咪 一个月都要。大扫除一次啦，一年都要大扫除一次啦。 佢嘅疗程系话，譬如你间唔时可以一个月做五日呢啲嘢。 啊，呢啲佢冇讲嗰啲好细致啦，佢就系话咧，佢哋研究紧咧，究竟呢种方法咧系咪可以令到你嘅身体大扫除？咁其实就真系而家 扫晒啦， 嗰啲坊间好流行嗰啲书咧，我见到都惊惊地嘅，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你买一本嘅话咧，可能就会走霍魔嗰啲咧，咪就教你唔好食嘢啊，即系好多嗰啲断食，佢唔系叫你绝食。 啊， 咪罗启生咪成日都做咯。 罗启大把，佢成书柜。 系啊！ 我廿几年前识佢，到今时今日今天呢一刻，佢都系减紧肥。 系啦，咁但系最后佢有啲结果就咁样嘅，即系 呢个咪好咯？ 呢个 系因为佢话诶坏细胞冇咗，系好细胞继续留，就多咗。 都系嗰个担心解决唔到噶嗱，做咗五日嘅断食之后，真系个身体健康咗啦。但跟住佢就话系啦，跟住佢话你食嘢嘅欲望加大咗啊嘛。咁除非你真系要 keep 住做呢一样嘢，如果唔系咧，你都唔可以将 你身体嘅坏细胞唔系未有累积过？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佢最后咧都有啲自己打嘴巴，因为佢最后咧佢就研究下究竟咧全球好长寿嗰啲地方咧， 日本嗰啲，譬如香港啦， 好多嘅，譬如意大利嘅撒丁岛啦，日本嘅冲绳啦，美国南加州啦，哥斯达黎加嘅一啲某个地方啦，咁样全部都系咧人瑞好多嘅，咁但系佢哋从来都唔会断食嘅。佢哋最中意做嘅就系饮下红酒啦，唱歌跳下舞啦，食啲有机天然嘅飲食咧，因为嗰度周围都大自然啊，咁嗰啲咧， 斩粒士多啤梨食下先。 喂，咁我宁愿食嗰啲好过食嗰啲咩能量棒啊，同埋饮嗰啲汤包啊，嗰啲真系好辛苦。 同埋挨饿感觉系好差噶。 系啊， 我会潮水病。 其实我唔想做人税噶，系啊，要储好多钱啊。 识到时又好啊， 系啊，拜拜啦。 个蛋糕你都冇得食，几阴功先得噶。唔好学啊，冇得学噶、啊，你自己揾个老年研究院去问啦、啊、吓。 嫌弃唱剧太短，冰水那样易暖，颈链那样易断，我失恋。嫌弃藏欲很远，偏早靠又乱转，找不到被承托那分寸，看见。但却开始讨厌你，男子有你开始，性格变得很麻烦，无人起眼，怀念当天我又冷，寻觅新欢又嫌慢，我失恋，我失恋，情人等不到等时间。 又系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系咩？ 诶，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啊，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姨，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26度气温，相对湿度97%。 好，关长同你两个，大家都系男人，咁啊有咩分别？ 哦，虚系话你咁样讲，好尴尬喎、 啊。唔系，我唔系讲紧，我唔系讲紧身形分别咧，即系讲紧咧。 你讲啊， 你唔知要问边个喎，好耐喎要。唉、啊，你问下隔篱啦。 体能啊，时间嗰啲啊，你唔好问呢啲、啊，高度啊，长短嗰啲都唔好问、啊。 嗱、啊，唔系讲嗰啲，唔系讲呢个。 头发长短啊， 系啊， 身体嘅高度， 家庭状况又唔好咁讲，系咯、啊。佢单身有单身嘅贵族、啊。 嗱，系啦，我就系讲紧佢系单身， 系咯、 啊，同你哋。个个都有本啦，系咪？啊，佢点解成日咁积极、咁支持佢嘅单身呢？咁、啊、我睇完呢单新闻，我觉得我又明白嘅、哦。 你而家先明白，其实我哋咁多年都明噶咯。 唔系你系放弃咗，即系关注嗰方面。 唔系啊，佢主动啊嘛。 咩？佢主动啊？ 佢主动选择单身啊嘛。 哦、 可以潇洒啊嘛。你谂下，我可以讲先。如果佢唔系单身，佢无端端十二点几仲同阿李克勤喺度拍 Facebook Live 啊，佢屋企嗰件仲唔炸型啊？ 系啊， 你唔翻嚟同我 live， 你真系同个男人喺度 live。佢如果唔系单身，佢无端端走去呢一个钟一个梁荣忠，又走去嗰度拍嘢啊。 系 佢屋企嗰件仲唔话你唔同我加多点改？你走晒出去嘅，一定要单身嘅。 但我俾你再拣个豪仔，你会唔会拣单身嘅时间长啲，定系而家有个家庭觉得好开心啊？ 呢啲好明显， 够唔够啫嘛？ 呢啲好明显系伪命题嚟嘅，冇得拣噶。 佢系逼婚噶。 唔系我哋系随住个缘分而嚟噶。 系、哦、啊， 系咯，我哋唔系主动去拣噶。 嗱，左右唔系啦，嗱，佢系两个人嘅，咁但系问题系佢又未结婚喎。 系啊，咁点啊？ 诶，我都开心噶，即系咁样揾到个人一齐行， 系啦， 但又唔系自由噶，咁样都 唔自由噶， 咁你两个报道噶嘛， 咪都系啊， 都要报道噶，哎呀， 你 咁啊，晒关长就系啦， 你 平时 攞把刀扛住阿华嗰阵时，佢唔使报道啫，咁就 我都要请假嘅，嗱，讲 同我打牌嗰阵时系嘛， 你咁大声嘅，仲真系啊， 讲紧嗱，台湾有个人结咗婚之后就话。每次出街佢都有朋友㗎咁同住係咪 即要攞牌先至可以出到街。 真係呀佢屋企呢老婆印咗一沓请假纸。 行街纸嚟㗎喎呢个真係。 真係名副其实保释。 唔係呢个揀错老婆名副其实係。 可能佢老婆咪女警嚟㗎。 点止呀应该係做嗰啲肉卒嗰啲係咪 我想问下你哋我问下你哋先。使唔使申请呢、這个请假 要申请 㗎。都要请申请。 不过由于我哋屋企比较环保唔用纸㗎嘛。系咯，好多家庭都系噶，无子家庭，但系无子胜有子。 系啦， 系啊，你够胆唔问佢攞张圣旨？ 点申请法啦？系预早啊，预先批核啦，定系咧，即系都唔使攞身份证？ 哦，嗱，呢啲咧，我哋好有经验噶，就每个家庭都 唔系， 每个家庭都唔同嘅，有啲咧你太早申请咧就。叫做早有預謀咧，反而失敗機率會好高嘅。 係啊， 係啦，你無端端講話啊，老婆，我下個禮拜二咧諗住去食嘢喎，使唔使咁早講啊？係咪唔知食嘢咁簡單啊？使唔使咁早講定啊？下個禮拜二食嘢，好神心喎、 啊！ 嗱，呢啲衰硬嘅， 我哋呢啲計謀、啊， 我哋呢啲摸透咗個嗰個行為習慣之後咧，就會選擇喺即係嗰一日嘅朝頭早。 Okay, 都唔好讲住， 嗱、啊、你讲得咁迟，又可能系另外一条嘅死罪嚟噶，豪仔。 唔系，即系可能我哋可以晏啲食完饭嘅时候，喂，今晚冇嘢做啊，冇嘢做，冇嘢做，我出去食饭噶咯。系啊，又约咗阿强、阿长同埋阿杨啊，又去食咯，真系。 咁 啊，最好啦。 咁多数诶批核嘅， 但系可能都会问，又系阿杨、阿强、阿强， 系 更加好啦。 系咪真系佢哋噶？ 由于时间短。就冇乜一啲好似處心積慮嘅部署，佢對你嘅疑心咪會降低好多。 但係有咩問題？即係如果你早啲，你真係約嗰三個男仔朋友去打個邊爐，咁啊睇個波，飲杯啤酒，其實都 係噶。 早有預謀都要早啲約 好多策略㗎，有陣時。 佢陰公豬嘅佢， 我係陰公豬， 我係幸運嘅，我係幸運嘅，我咩都會講嘅。我同邊個去食飯又好， 咁係咪次次 玩又好？係啊。 哦，咁啊好啊。 冇批唔批呢一個字， 即係單聲啫。 即係啦，咁大家講咁。佢都會有出嚟開心翻一晚半晚 嘅 時間， 咁佢畢竟未結婚啊嘛， 係啦，我所以咪話個分別又唔同啦。 佢管你嗰個名分啊，爭好遠。 有阿 B 同冇阿 B 之前嗰個， 佢爭好遠咯， 係咪啊？爭好遠，係咪啊？ 因為我良心過意唔去啊嘛。 你有嘅咩？ 梗係有。 咩係良心啊？ 係啊， 良心就是 你 啊。 係啊， 嗱， 點解呢個行街紙？ 嗱，呢個咧即係被網民講到話咧，哇！呢個新聞一定唔可以俾老婆睇到啊，咁樣。 咪有樣學樣就係呢啲啦，係咪？ 佢话咧，其实佢咧呢个老公咧， 啊老公啊，呢、這个老公咧，其实只系想出去钓下鱼啫。嗱，钓鱼咧，其实咧就唔可以一个短时间嘅，起码都要一日嘅。认真 一日半日咁都走唔甩。 要噶要噶，譬如话出去同啲朋友钓鱼咧，佢去坐个诶， 钓鱼系咪一个代号嚟噶？其实 行动代号。 啊、我今晚同啲朋友去钓鱼啊，咁样噶。 边有今晚啫？佢由一朝去到黄昏嘅一个代嘅去。 哦，你知道系咁嘅咩？ 系啊，你肯定啊话真系同边个朋友去钓鱼先？ 有头有上， 我知。 佢有鱼攞翻嚟嘅。 佢使唔使由黄昏朝头早，即系嗰啲朝头早时间开始影，睇住个日落日出咁样？ 我听过上面啲讨论。佢有啲师兄啊， 咩啊， 影定一啲环境正宫嘅相片嚟交货噶，你知唔知啊？ 呢一招啊，真系冇谂过， 好犀利噶。 咁唔系啊，咁嗰个装束都要噶。 喂，装束啊，衫可以除嘅啫。 你有好多时候影嗰啲环境相片嚟影 office 咧，影定一抄，跟住全部都系 send 翻。哎呀，而家又喺公司度啦，惨惨咁样。 唔系啊，有埋个样个要有。 有 样 有 样嘅。 你一影埋个样，你咪无师兄见师咯。你无端英文个样做咩咧？ 咁即系话我喺度钓紧鱼。 唔系佢要证明啊！我件衫连紧气啊，同我今朝落楼系同一件啊。 唔系噶， 钓鱼系好好噶，又可以即系啲对话里边遮盖咗好多咧，真系。 系啊， 今晚长啲啊，长啲啊，长啲。 条脷咧系啦，系我喐唔喐啊？ 系啦，你琴晚喐得太劲喎， 坐佢上嚟啦。 鱼啊！ 人哋日头钓鱼咁样讲夜晚啫， 可以夜晚坐物鱼噶嘛？可以。 夜晚坐物鱼系啱嘅。 咁佢点啊？ 好啦，嗱呢个人真系咧，佢啊出去钓鱼，同啲朋友三五知己去。咁但系咧事前咧真系要攞请假纸，咁啊老婆印定一沓啦，好似填充题咁。嗰张请假纸里面咧系啦，请咩假？申请人写咧个名， 系 跟住地点，即系你去边度？ 申请人都实系佢嘅啫，唔通系佢阿妈咩？ 仔咧我唔知啊。咁咧地点去边度？ 系 跟住咧。出几多点出去？ 同边个去？ 几多点翻？系啦，出外嘅原因系啲乜嘢？跟住最要我老婆大人签名， 啊、 即系要有佢 批准， 系啦，要批准签个名之后，其中仲有一样嘢就 系 交换条件。 交换条件哦，其实你今晚俾我出咗街嘅，可能我听日咧就会留屋企负责凑仔啦， 系啦， 即系呢啲咁嘅嘢咯。 嗰个人就写住啦，我帮你洗碗啦，凑细蚊仔啦，扫地啦，拖地啦，煮饭啦，等你享受一日贵妇人。 我想 问 下， 唔使做， 佢本身攞咗几多个钟头假？佢本身系请假去做咗啲咩？要做咁多嘢啊？ 真系钓鱼啊！佢真系钓鱼啊！ 即系钓鱼。 佢由凌晨五点钟去到夜晚六点钟先翻咯。 凌晨五点去到夜晚六点。 即系黄昏，唔系。即系天空光， 系 一 对 咁啊抵喎！ 十二个钟头换你呢样嘢， 咪咯，去啲伶仃岛嗰度都差唔多啦，大小磨刀洲嗰度，磨完把刀都周晒啦。 钓鱼真系要好多时间嘅， 我知呢个藉口最好噶啦。 咩藉口啫？ 钓胜于鱼竿，鱼竿就冻喺度啦。隔篱第二条鱼竿就喐紧啦。 佢根本啊就系想脱离一个魔掌， 因为佢一次过钓两条鱼。 系啊， 系咯，好好啊呢啲。你有冇谂过点解佢要拣一个咁长时间嘅户外活动啊？ 系 我放空一切。唔需要再俾人哋骚扰， 我宁愿辛苦，我宁愿嚟做家。 你系唔会陪佢噶嘛？呢个活动 啊，系绝对噶， 因为闷到抽筋嘅，终于可以摆脱到你嘅侵扰啊！ 喂，你想唔想？ 佢系被逼拣佢咁噶，真噶，我就唔会中意啦，因为我唔需要避开佢啊嘛。 系咩？ 唔系咯， 你真系觉得人哋 系避开佢？你真 系，你想唔想模仿呢一个俾张行街纸啊？话使唔使啊？话 我又唔使嘅，要信任噶嘛，两公婆。 嗱，你问下啦， 你 掟弯喎你。 我真系冇打个电话俾佢噶， 系 佢不时打俾我噶。诶、哎，我而家去到边个州啦？咁样，我去到边度啦？ 咩州啊？ 唔系即系佢去到唔同嘅灯塔啊嗰啲咧。真系噶嗱，所以嗱，各位老婆，你要做嘅你就继续做啦吓。 各位老婆，你个老公话钓鱼嘅话咧，家庭关系岌岌可危。 系啊，各位兄弟啊，如果你个老婆要你填呢张行街纸嘅，即系再三思下个婚姻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她说特区政府对港独将严格依法办事，指所有港独行为都违反本地法律，必须严格执法。 林郑娥相信绝大部分市民从来不会觉得港独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港独在香港完全没有出路，特区政府将做好教育工作，向社会说明港独对香港繁荣稳定的危害，不能让港独在香港传播，尤其是要杜绝对少年儿童的侵害。林郑月娥又认为，在幼儿阶段就应该开始培养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将中国历史纳入初中必修科目，而在学校以外，政府要让学童接触更多中国文化，俾香港青年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的陈佐洱表示，港独和台独势力加紧勾结，又指港独团体行文做事越来越台湾化，应该高度警惕。陈佐洱接受访问时说，两独理念交融又联动配合，港独在短短几年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呈现滋生蔓延的态势。陈佐洱又说，香港回归20年，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情况若不纠正，对香港是祸不是福。他说，香港仍然未就基本法23条立法，令到中国在香港特区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处于绝无仅有的真空状态，情况值得担忧。他又说，香港缺少国民教育，在一些重要领域没有调整好在国家大格局中的地位。有团体在政总公民广场外示威，争取加强支援听障学生，落实手语双语教学。代表说，手语教育对听障人士非常重要，政府教育政策忽视他们的需要。有请愿人士批评政府的支援不足，电子耳蜗、助听器等越来越贵，加重家庭负担。几名立法会议员到场声援，部分代表之后出席立法会儿童权力小组委员会公听会发表意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声明，就过去一星期同妹妹李伟玲、弟弟李显阳因为父亲李光耀故居处置的争执道歉，指事件损害国家声誉，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又说如果父母健在必定十分伤心，而他身为长子感到难过。李显阳和李伟玲早前公开父亲遗嘱部分内容，指父亲要求拆除故居，李显龙回应父亲在遗嘱中将房产平分给三个子女，故居留给自己。他曾经建议将房产象征式1元转移给妹妹，但妹妹和李显阳不接受，李显龙之后按市价卖给李显阳，所得全数捐作慈善。李显龙说，在国会下月复会时回应种种指责，并让议员自由提问和发言，消除事件带来的疑问，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23点，跌一点，成交金额是3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2.2，升3.4；中国平安52.05，跌一毫；恒生 H 股104.7，跌4毫；建设银行6.45，跌1仙；友邦保险57.45，升4毫；银行娱乐48.55，升7毫；汇控系68.7，跌2毫；盈富基金26.2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1.68，瑞士法郎0.975，澳元0.759，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4，人民币6.83，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0,293点，升220。 十五点。港金现价报11,580元，跌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4.66美元，卖出1,24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龙翔道啊，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冇问题噶。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对出一段啦，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六月二十四日，麦花臣室内场馆， 一众二台 DJ 联同超级荣誉太阳使者李克勤 DJ JW 刘敬文， 一同推动抗毒力量，展现强者本色。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紙皮婆婆啦，即係近排咧，即係成為呢個熱話啦，即係大家都會喺度諗啊，究竟呢件事執法方面啊，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空間嘅咧？即係唔好話灰色地帶，即係有啲亦都唔係法律啦，係有冇啲人情味可以喺入邊嘅咧？今日咧就睇咗另外一個報道啦，我都會睇到啊，究竟呢件事上面咧，有冇一啲人情味又可以擺喺入邊嘅咧？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有阵时去到行山咧，都会有啲小嘅士多嘅。呢啲士多咧，佢哋平时即系可能卖下水啊，少少嘅零食啊，又或者有啲咧都会有佢哋特色嘅食物去卖嘅。 系系系， 豆腐花啦， 豆腐花 系啊，山水豆腐花嘛，成 或者嗰个咩鸡屎果啊， 系啦，即系有啲咧都真系要烹调煮过嘅。甚至譬如我今日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呢个慈云山沙田坳道狮子亭嗰边咧，呢位嘅叔叔咧，佢咧除咗会卖呢个豆腐花之外，仲系咧佢哋有一个捻手嘅小菜嘅，真系 咩咧？ 咖喱牛腩饭， 哇，争咁远嗰啲 咯，争好远 噶，因为一个咁清甜，系咪海鲜薯？ 一个咁清淡， 一个 好浓啊，好浓烈啲味道真系。 上到山咧，可能真系肚饿嘅。 系咪两沟噶？ 诶，咁两沟 牛腩味嘅豆腐花。 咁跟住就去隔篱厕所噶咯， 直接去真系茅厕啦，跟住又搵翻个。 咁点啊？ 嗱，冇啊，即系一样嘅，即系佢都系专系卖呢两样嘢。不过咧，因为食环署嘅规则啦， 佢 都唔可以再咁卖啦。 话佢无牌嘅。即系卖食嘢，卖食物咁样咯。 咁啊，本系啦，系无牌啦。咁啊，都会有人问，咁点解你唔攞个牌啊？攞个牌，你咪可以继续做你嘅生意咯。因为佢都会讲，其实而家咧士多本身已经好难做，连特色嘅嘢食都冇埋咧。佢话啲人可能行过咧买支水嘅啫。但系个难嘅情况系咩咧？因为咧，佢嗰个士多咧系铁皮屋搭制嘅，咁所以咧变咗，如果要申请牌照嘅话咧，系非常之困难。如果佢哋系会即系用一啲熟食去煮嘢食，佢自己都明白啊，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唔合规格嘅。就算佢要去申请嘅话咧，都真系非常之困难。咁所以而家佢就企咗喺度啦。咁啊，就朋友就见到佢啦，喂，好似冇生意做咁，但我觉得佢咧，哇，呢位阿叔真要赞佢。 佢点啊？ 佢唔会喺度即系怨天尤人，即系话咧，政府啲措施唔好啊，扰民啊， 唔俾条山路嚟行啊，咁。 佢真会咁讲，佢就真系，我睇到张相咧，佢真系淡淡地咁啊，喷住啖烟咁样嘅，真系。佢真系就话，其实政府又真系冇错噶。我俾人投诉嗰啲人都冇错㗎。佢就话啦，政府執法呢其实係正常嘅。因为事实上佢自己呢真係冇申请到一个合适嘅牌照。 佢係啱啱係。 係啦，即係佢明白呢一件事。但都会有好多朋友都会话嘅係即係好似呢真係相对地有危险啲啦。佢呢个一个铁皮嘅屋啦。就如果你要喺嗰度真係做到啲生意就比较困难。因为尤其是要煮食嘅话呢危险性係会喺度嘅。但同时间又会谂啊，其实咁多年咧，呢一位阿叔佢都系咁样做啦， 都冇事啊， 都冇事啊， 系啊， 佢呢个都系少少一个行山嘅朋友，甚至少少香港嘅特色，即系豆腐花啊、咖喱牛腩饭，系咪先？ 好似系咪话 空间可以有容许到呢件事发生咧？ 系咪好似话发哥都有帮衬啊？呢个 啊，呢个我就唔知 道。我谂唔出奇，你咁多人如果行嗰座 山 咧， 系啊， 嗱，老实啦，譬如你行你话呢个狮子 沙田坳道， 沙田坳 道 平啊， 又或者你去咪嗰啲离岛咩？ 南丫岛， 南丫岛入去咪好多嗰啲 豆腐花嘅。 系啦，其实我谂你买嗰阵时，你都未必有深究佢嗰个牌照啊，营业执照嗰啲 啊。系啊，有啲去到山顶咧，有啲茶档咧，譬如饮杯茶 啊， 饮下豆浆嗰啲咧， 古装片演出 嚟噶啦，系啊，真系好似古装片一样，佢又坐啲木条凳啊，咁但系歇歇咧，真系舒服好多嘅。咁但系你话啊，有冇茶？考究佢有冇牌照又真係唔知道。 唔係，不過你可以話佢呢啲咁嘅山水豆腐花，如果真係叫做你話處理不當嘅， 萬一出事， 好容易會出事。 係。 咁啊，永遠都係咁諗嘅。 咁又係，即係可能 永遠出事 就 會出事， 你要擔心啊兩樣嘢咯，一係就啊唔小心，因為你要煮食會有火警。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嗰個衞生情況係點樣？ 但 係兩樣都好似冇出現啦。 但係嗰陣時我睇過有個即係有個新聞統計咧幾得意喎。嗱，佢只係提出咧，佢冇話咁樣係啱啊。佢就話哦，大家都話無牌嗰啲煮食就係會即係危害健康啦。咁樣講冇問題冇問題。哦，但係你有冇發現？好多咧，成日都传又话食物中毒啊，嗰啲新闻 有牌噶，系喂， 日本嘢啊，嗰啲咧贵噶，几百蚊一餐咁样噶。 系啊，嗱，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咧，嗰人提出呢个观察咧，佢就话嗱，你自己谂啦。佢就话好得意啫，佢因为佢唔系话用呢个用呢啲新闻咧就代表话哦，咁即系呢个世界唔使攞牌啦，即 系 又唔会去到咁极端嘅。但佢话。咁嗰个牌好重要，咁但係佢係咪冇佢呢就会代表好危险呢，咁好得意㗎，我觉得我当时我见到喎。咁又系，嗰啲全部攞牌嘅，仲要系高级酒店。 系啦，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住屋村咧，成日咧都喺度个铁闸度望出去，因为听到人哋嗌白糖糕， 系咪？ 仲有大菜糕，即系跟住咧就会系啦，即系喺呢啲嘅时候，其实我估计咧，佢哋应该都冇牌嘅， 系啊， 但系咧都真系由细食到大。咁好似呢一啲咧，我哋由细慢慢长大嘅一啲回忆，可能因为一啲牌照啊各方面嘅嘢咧，即系一间又酒，一间又酒铺。 冇租都係關係嚟嘅。 係啊， 咁啊即係好似好難可以即係食得翻呢一種去到行山食到呢個豆腐花個味道。 我諗緊咧就有冇咩地方係平衡咧？那個平衡唔係話唔使俾牌佢，而係話好啦，你話佢而家要攞牌啦，咁佢攞唔到，咁係一個問題啦。係，咁然後調轉就話咧。你解決咗呢個問題就話解決咗呢度以後嗰個經營呢就有牌啦，咁但係可能從此就消失咗喇，因為佢攞唔到牌呢佢就唔買嘢㗎喇喎。 其實你見到應該都消失㗎喇，以前呢因為佢係一個鐵皮屋㗎，佢話如果要攞到牌呢要係石屋，咁你諗下啦， 變 石屎屋嘅話即係嗰個費用唔少啦，但而家佢呢以前呢佢話連杯面呀都唔可以賣呀，即係公仔面都唔可以賣啦，係啦，即係即成面都唔得啦，咁所以變咗呢可以賣到水啊零食，即係你諗下又唔係好多人行嘅山邊，佢點會可以儲到嚿錢將個鐵皮屋變成一個石屋啫？ 所以人，如果你係我哋係用家嚟㗎嘛，我哋市民嚟㗎嘛，你可以又問自己啦，你想要有一個好有保障，有牌 係啦， 照嘅一個售賣嘅小販。我唔包冇肚屙噶吓， 系啊， 都系嗰句啦。你喺街边而家嗰啲档口， 自助餐酒店， 自助餐酒店都要肚屙噶，系啦、 啊。 你宁愿要咁样嘅保障啊，定系佢继续有个无牌经营嘅喺度，咁风险自负噶咯。但系就会见到有翻啲特色嘅喺度咧， 有啲风味。 即系其实我哋作为用家，有冇可能系可以自己权衡嘅咧？ 哦， 系咪唔得嘅咧？ 唔系你自己系，唔系你自己去帮衬啫嘛？你选择自己帮唔帮衬 噶？政府出 API 噶，切勿光 顾无 牌熟食，系啦。最高唔知又點樣罰錢啊？呢啲好容易會有危即係危險啦。係啊，即係嗱，好多時都會有呢一啲，即係呢啲叫做規矩啦，同埋呢啲叫做人情嘅。 咁可唔可以即係咪都係啦？都係嗰句啦，即係法有法規，可唔可以有情理上面嘅去處理咧？咁樣幫幫 情理上呢個位就尷尬，因為連阿叔佢自己都話，其實 我 知道， 我係 無牌，我係無牌，我亦都唔會有能力去攞到個牌㗎啦。佢都唔係要求，即係佢做呢個訪問都唔係要求。喂，咁不如你 幫幫我啦，咁樣。 我系啦，佢又唔系咁谂咯，但 系 啊，我哋好似阿豪章咁讲，有冇办法我哋可以做到？但我都觉得好难噶啦，即系点会揾到嗰条法律罅嘅位 啊？你就发呢啲临时特别牌咯，以前有流定添，流动小贩牌噶嘛，即系你要石屋，其实我谂佢意思即系话你有一个固定嘅一个安全卫生嘅环境， 同埋我估系即系如果大家例示铁皮屋嘅话咧， 会冧啊、 着火啊之类呢类型就 喂 石皮屋就会好啲 咁但系如果我唔好用食环呢个部门出发啦，我系当旅发局嘅部门出发咧。喂，你呢个系景点啦， 系、哦、 即系唔系净系游唔游客啊嘛？你香港人自己都要去玩嘅地方咧，咁其实呢啲系啲公益设施嚟嘅。你严格嚟讲，喂，都冇人喺上面买嘢嘅，你自己行山啊又攰啊，喂，同埋有人望住都安全啲啊。 系， 成日都系人迹罕见啊嘛。如果你有个有间茶档，变 成咗美食车咁样摆喺度啊。 即系其实事在人为嘅啫。我相信如果你话相关部门咧，可以即系用啲特别牌照， 唔系或者用部门咧喺个起。几间嘅士多嗰啲咁嘅铺头，咁咪等佢哋可以入住咯。 不过咁，如果你一由部门起嘅话咧，就变咗又变咗其他美食集团就进军噶啦，就唔系呢啲咩陈伯、可伯啊、朱伯啊就嚟噶啦，可能都系最时都系变翻第二啲噶啦。 Yeah.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男人同女人咧，对自己嘅身体咧，都有一个要求嘅，都系应大则大，应细则细。 我唔能够更加认同。 系啦，you can't agree anymore。 系啊，喂，真系更加认同。 系啦，嗱， 梗系啦。 大家同埋唔知点解都系中意集中喺上面大啲噶嘛？ 你话条颈个位，大颈泡嗰度。 唔系，喂，咁好嗱，好老实， 男 嘅都系、 哦、 都系想大胸噶，都 系 想胸肌大噶嘛。 喂，而家我哋见到嗰啲男明星啊，如果个胸肌大嘅话咧，卖好多钱噶，其实同女士冇分别噶、嗯， 真系成张饭台咁样噶。佢真係一張飯台嚟㗎，俾你開到飯㗎。 你頭先見到阿祖嗰副身形，你都睇到啦，雖然係細碼。 你自己講，我唔介意你講出嚟，因為頭先我兩位拍檔買咗件衫送俾我做生日禮物，跟住咧我就當場就喺度換咗件衫俾 佢，露埋點咁樣啦。 佢就好毫無介意， 我話啊，膚色係好健康嘅，骨肉都均稱嘅，但唔知點解咧將所有嘢撈埋一齊就變咗好搞笑，好似一個小童咧鍛鍊到啲肌肉咧，即係你可以去做嗰啲叫跳鞍馬嗰啲。 你講笑，我呢啲非洲小童骨架，或者你可以話童裝 model 就係我啦。係 啦 ，OK 啦，咁咧但係OK， 你想大隻啦，咁而家最多人都系咧去做嗰啲健身啦、啊。咁、通常嗰啲健身喺边度做嘅？ 嗰啲 gym 咯，健身室咯， 系啊，系啦，室外做唔做？ 有噶，你见唔见到有嗰啲明星嗰啲咧喺嗰啲咧譬如嗰啲跑步径啊，中间咧咪可能会有啲即系政府搞嘅设施、 啊啊啊， 以前就系啲阿婆朝头早去晨运，搞两个圆圈喺度猛咁揈， 系冇错啦，乾坤大挪移 系啦，有一啲朋友咧都会有啲即系攀住只手喺度做引体上升啊，甚至倒吊个人 啊，都有见到噶。 我想话嗰啲先得嚟好啊。一来唔使 又系唔使俾月费啫， 系唔使俾月费，何乐而不为啊？ 你有冇做啊？咁唔使钱噶啦， 阿 大 搵 赞 我赞我， 赞你乜嘢啊？ 俾月费何乐而不为？ 咁你肯唔肯啊？着住件bra top 小背心啊，喺度倒吊啊？然后隔篱好多人行过都望住， 边个话做呢啲？ 其余多钱啊？ 边个使唔使救你啊？咁我话边个使一定要着嗰啲衫去做健身？ 做健身你通常都系会大汗滴晒汗噶嘛，湿晒身。咁你嗱都系做一个抹脚嘅动作。你宁愿匿喺个 gym room 度啊，话就话都有落地玻璃啊，不过最多系楼下啲马路见到你啊，定系呢个公园度？阿婆喺度洗一件嘅时候，哇，抹鼻啊嗰边， 阿婆都抹鼻嘅，话俾你听。 阿婆见到有人抹鼻啊， 佢哋 握 脚多， 系啦，踢腿， 踢腿系多嘅， 踢腿同抹鼻唔同噶。 仲有阿婆成日都会咧攞住只脚咧喺度晾住个栏杆喺度。喐下， 有冇人唔好讲咁暧昧啦？ 唔系咧， 真系噶， 你喐下喐下暧昧都唔紧要，你可唔可以唔好喺直播室度做埋呢个动作啊？ 哇，大佬啊，真系， 佢真系 晾 住只脚咧，我喐下喐下。 嗱，而家咧有即系机会嚟啦，飞云呢个咧被誉为系一个即系正规嘅街头健身 啊吓。 就将会咧喺呢个政府嘅雇员再培训局嗰度咧推出相关嘅街头健身及体适能教练证书课程。 哦， 即系话以后咧唔系净系嗱，佢而家你喺室内做嗰啲咧，做器械啊嗰啲咧，健身教练咧一定系考牌噶嘛， 有 教练牌先得嘅。 梁德辉嗰啲咪 系 咯， 系啦，即系要有咁大只啊，佢仲要有专业嘅知识先得嘅。 系，即系唔系净系做到自己大只啊，要教识人哋啊，点样可以健康。变身咁 系啦，咁但系佢里边咧比较多嘅专门知识咧，就系嗰啲各种唔同嘅器械啊嘛。嗰个蝴蝶机咁样玩嘅，嗰、那个咁样嘅即系拉嗰个环点样吊嚟吊去咧。 佢而家有个正式嘅课程。 咁但系街头嘅街头，好似你话斋，都系递只脚上去啊，喺条旗杆度揈下揈下，或者个单杠啊咁样咧。成套玩法就唔同噶咯，咁即系话，其实一个专业教练咧，我相信吓，你就咁喺街头度帮人操 fit 咧，都唔系唔得嘅。咁但系你唔够专门，唔够规范啊嘛。 哦， 你明唔明啊？ 如果你揾 到 教练。 系啦，好得意喎！佢而家咧，即系雇员再培训局咧，下个月就会推出咧街头健身及体适能教练嘅证书课程，培训合资格嘅街头健身教练啦。咁咧，咁佢有个课程导师咧，都提一提大家，佢就话街头健身咧，又有第二个名嘅叫做自身重量训练。 即系 自身重量训练 系啦，其实引体上升系咪有关系噶？ 系咯系咯， 我有买到呢本书，其实知唔知？ 你买嚟做咩啊？ 系喺我未受伤之前，我都想大噶嘛。 但你从来都受伤噶， 我 你系容易受伤的小男人啊嘛。 我知人哋都试去健身噶，有教练买跟噶， 俾钱噶， 系啊， 我有本来有成就噶，本来 有奶粉饮嘅， 我都有试过，其实系啊。上次我哋两个都将小童嘅骨架去到希望可以变中童啊嘛。 我系中童啊， 你系中童，你高度中童啫。 系咯，我人生得高， 冇嘢啦。 你个样令我先慌，唔系咁，因为点解咧？佢点咩叫自身训练咧？因为如果你用健身室里边嗰啲咧，你全部都要攞嗰啲杠铃啊，嗰啲咁嘅 机械啊， 系借用咗第啲重量嘅。咁佢自身重量咧，即系话你就咁倒吊，其实你冇铁饼噶嘛，你就用你只手嚟支撑你个身咯。 即系尤其是做引体上升。 系啊，嗰阵时我买嗰本书咧，好巴闭噶。个店员见我俾钱嘅时候都瞄一瞄我，诶，劲嘢嚟喎！ 你买俾你师傅噶咁 啊？系啊，你试下，你一走就上去就笑你噶啦。 我本书个名叫做《囚徒训练》。 点啊？边个囚边个徒啊？ 囚啊！ 即系 囚， 即 系入嗰个囚犯啊！因为原来佢话咧，呢啲自身重量训练咧，佢话咧，通常喺监狱里边好多人都做噶。 咁咪一度要一度唱歌咯，我无自由就系身上啊！ 诶，你都吓，你即系咁都系 人生于世上， 系唔系嗰啲嚟嘅？咁因为咧，其实你喺街边咧，全部都系得啲杠条喺度俾你玩嘅啫嘛。 但系佢有嗰啲叫指引噶，即系教你点玩噶嘛。 譬如佢话俾你听。点样用公园嘅楼梯级？ 系啊， 马骝架 系啊， 再配合自身嘅重量咧进行锻炼嘅。例如你掌上压咧，你可以其实一样可以做到咧器械坐姿嘅推胸效果啦。引体上升咧，可以等于你喺嗰间健身房里边咧做嗰啲滑轮下拉啦。即系总之一样系可以喺街头都做到嘅。 好熟啊，滑轮下拉。 系啊， 陈伯拉个 friend 嚟噶嘛，华伦下拉， 你知唔知我有一班，我有班，我有班 friend 咧，佢哋真系啊，定时定候咧，又约出嚟咧喺街边度咧，系啊，做呢啲运动。 你同阿婆争嘢玩？ 唔系，我冇参加过。 嗰个又唔系指定一定阿婆先可以用嘅。 通常都有阿婆围绕住咧，阿伯啊同阿婆一齐玩噶嘛。 系啊，点解我话我冇参加过咧？因为佢哋影过第一次，佢哋出巡啲相俾我睇咯，我话。哇，大佬啊，真系个着到李宁嗰啲咁嘅现代裤咧，然后就喺嗰啲公园大庭广众里边咧，系啦，倒吊住咗几个男人扶住咧，帮你倒吊。好多人行过咧，见到真系唔知道你哋几个男人搞乜噶，真系 望都望佢扶住啦。如果唔系你啊，仲唔系倒吊噶，不过头插落地咁嚟 噶。但系呢个系喜讯嚟嘅，因为代表咧你健身嘅内容咧就多个选择啦。呢啲叫做街头健身嘅教练培训咧，即将就会开展啦。有兴趣嘅朋友上街望下啦。 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到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以后时间去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9点，跌25点，成交金额3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4升3.6，中国平安51.95跌2毫，恒生 H 股104.6跌5毫，建设银行6.45跌1仙，盈富基金26.2跌1毫，银行娱乐48.75升9毫，友邦保险57.45升4毫，汇控系68.55跌3.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9.934，瑞士法郎7.999，澳元5.923，加元5.901，新西兰元5.645，欧元系8.7015，每百日元对港元6.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0299点，升231点。港金现价报11570元，跌咗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45.04 美元，卖出124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最后提翻大家啦，受到爆水管影响，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第二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先生，你几多岁啊？ 31岁。 你觉得你而家嘅生活点啊？ 好乏味。 乏味？咁你想你嘅生活系咩味啊？ 有啲趣味啊。 咦，有意思喎、啊，机会嚟啦！ 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新节目《父之日》，Eric 绅士36，每个星期都会揾嚟一个男人，讲下佢唔平凡嘅生活态度。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波城阿一 Steven 太阳计划2017太阳日记， 大家好，我是阿一，今日就不如问问 DJ 对于可以参与制作太阳计划主题曲当自强有啲咩感受，同埋同 JW 合唱有啲咩火花呢？ 首先我覺得是一個榮幸來的，即是唱得太陽計劃的主題曲，亦都今次即我們都花很多心機去創作和編曲啦， 又可以跟 JW 一起唱，是不是？即因為我們很少唱合唱歌，男女合唱歌我們很少，所以今次有機會首歌是好玩又有一個很大的榮幸可以唱到太陽計劃， 還有充滿正能量，我覺得今次編得，還有都是我們的一個新嘗試來的，希望有些新東西給大家聽到。 JW 和我們主音 Tim 呢把聲音很夾、啊，即因為我哋度咗係有啲唱和音啊，有啲唱主音咁樣啊，即穿梭咁樣。咁我覺得係兩個聽都係好夾，即我覺得好得意，就係因為呢個太陽計劃呢個 show 令到我哋一齊合唱咗一首歌。 想知道更多關於今年嘅太陽計劃，記得緊貼我哋嘅太陽日記啦。 喂 ，Money， 曾志豪、 黃耀祖， 放手快活人。 12:09啊！哇，嗱个雷公咧 hold 住我哋讲咩新闻出嚟噶， 系咪啊？ 佢明可能佢知道我哋啱啱要讲咩题目，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突然间出现咗，去到今日晏昼1点，日周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7%嘅，我哋会讲咩新闻啊？ 哇，呢、這个真系要好小心咁样去讲啊，唔想得失任何人，两边嘅意见我哋都话我哋都会聆听嘅。 系啊，好尴尬噶嘛，你知啦，都系我哋衣食父母嚟噶嘛。 系啊，一阵间可能我一点我就要出去就揾佢啦，因为 嘢系啊，嗱咁样嘅，话说。我今日咧见到咧有个报章专栏咧，有位立法会议员咧，其实佢啊搭的士就有个遭遇嘅。咁咧嗱，我读俾你听，我两个拍档未听过呢个对话，我想知道咧，即系睇下你哋会觉得咧，你会点应付？咁咧嗰个议员咧，佢就话哦，佢就为咗赶翻屋企，咁咧佢就喺咧大学站嘅一个的士站咧就转的士。佢同我司机唔该咩咩花园，咁佢冇讲嘅。咁咧司机嗰、那个 即系大学站，即系近马鞍山嗰个大学站， 系啦系啦，中大嗰度啦。咁司机咧就话。咩话？空气凝住咗， 系咯。 嗰个立法会议员话：吓， 我唔通讲得唔够清楚， 系 我话唔该，我想去 XX 花园啊， 是 即系咧 YY 花园隔篱咧，讲埋个 location 好清晰啊，跟住个司机就话，你过隔篱搭绿的啦。 哦 ，OK， 系啦， 咁佢本身系咪应该系要搭绿的噶咁？ 咁唔系，咁去新界区可以搭红的、绿的都得嘅， 都唔系噶。嗱 ，Mini 啦，即系我有住个新界区。如果譬如我系喺新界区去翻新界区嘅话咧，通常都系选择搭绿的嘅。 系， 红的咧，佢哋都会有站头可以埋嘅。但系通常嗰啲红的咧，就你系出翻九龙，系飞呢一个新界地区咁样嘅。 系，唔系？但系， 总之新界唔系绿的红的都搭得嘅。 唔紧要，唔紧要。嗱，重点系咩咧？佢嗰个地方咧，原来咁啱咧就喺九龙区嘅， 哦， 佢就同佢讲话吓， 喺九龙区叫佢搭绿的， 佢话绿的去唔到嘅， 咁呢个就搞笑啦吓， 个乘客知道啊嘛，个议员嚟啊嘛，醒啊嘛， 同埋系人都知道 绿的 你去唔到嘅， 咁佢就同佢讲话，喂，绿的去唔到嘅，咁咧跟佢形容，佢话司机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用愤世嘅语气话，呢度咧系过海噶，你要截第二架啦， 哦，嗱 呢句成日都听啦，系咪先？ 系咯，咁啊嗱，知道啦，即系我 咁，如果嗰个真系过海的嘅。站头又理应系过海先至去搭嘅， 咁大家明喎，系啦。 但系最惨嘅系阿哥啊，一个乘客话呢度从来都唔系过海的士站嚟嘅。 边个搭啊？那个议员啊？ 系啦，那个乘客系啦， 系啦， 即系话你同埋你谂下两个理由完全唔矛盾嘅。 系， 好似阿祖话斋，如果你系过海的士站嘅，你第一时间就应该会话呢度过海嘅， 系咯， 系啦。咁唔会讲咩讲咩绿的啊嘛，佢绿的唔去噶嘛。 而家你真系见到有啲过海的士站嘅站头系列明咗系过海的士专用咁样啊嘛。 好啦， 系咪更我真 系绝对系啊系啊 系啊。咁然后咧，佢第三个对话咧。个司机第三条路啊出嚟咯，我排咗成个钟噶啦，你截过第二步啦。 哦，呢个系最终极嘅原因。 系啦，嗱， 即系唔系最终极噶， 诉诸同情 系啦，即系用另外一个嘅方法尝试叫你走。 好啦，咁 但其实佢都喺沙田去九龙啊，都唔短噶。 系噶，都过一个过一个咩噶， 都要过条隧道啊，系咪？ 系 啦， 远噶系咪？ 好啦，咁然后咧嗰个 100蚊嘅要， 啊又唔使，因为咧佢好似唔系咁多钱嘅嗱，因为佢冇讲个地点噶，但好明显。 咩花园唔知系边？ 咁你大学出到，佢话头先话九龙啊嘛， 系应该唔系应该系九龙，因为佢话绿的去唔到， 咪系就系咯。 好啦，咁跟住佢讲咩咧？咁然后佢就话我哋呢度咧排咗成个钟，你截过第二步啦。 或者系喺大学站上，可能一啲沙田咩咩花园，因为沙田系坐唔得噶啦嘛， 嗰啲可能已经唔得噶啦。 系啦， 系啊，唔出奇嘅，因为呢佢冇讲个地点咧，我哋代唔到佢嗰个地方出嚟啦。咁然后佢就话我已经排咗成个钟，你截过第二步啦。咁个议员就话啦，阿哥啊。呢度系的士站，附近都冇得上车嘅， 即系冇其他车啦。 系啦，你冇得上其他车，即系可能你的士净系埋站先上啦。然后佢就话，而呢部车咧就系单线的士站嚟嘅，仲要排头位。 系， 咁我唔坐你呢架，我坐边架咧？ 系 咯， 你得住咗个位，你单线嘅，你排第一个，你叫我坐第二部接唔到噶嘛？附近都冇。 我谂呢位乘客都唔想呢位司机由头再排过噶，佢排咗咁耐咁。 唔系个问题系，我哋冇理由话第一架唔坐要坐第二架噶嘛，都唔系咁样排。 我有试过呢啲经验，一阵间 讲，一阵间讲。咁即系呢个叫棋逢敌手啦，佢撞正个议员有文有路嘅。 系。 咁然后咧，佢话咧车厢片刻死寂。 系。 跟住就爆发啦 ，XXXX。咁当然系一个恭喜发财啦， 系啊， 哎遇着瘟神啊，都唔 X 识做人嘅，死都唔肯落车 ，X X 一边怒敲一边开车，系啦，咁啊即系佢都照开，但系闹佢啦， 因为唔可以拒载噶嘛，又系嘛， 系啦，咁咧佢话咧呢个议员咧，咁啊梗系唔会输蚀俾佢啦，你冇理由硬食一嘢粗口噶，佢就话喂你揸的士嘅。咁啊，梗系有长有短㗎啦。我知期都50蚊㗎，即系可能好似阿祖话斋，可能沙田 区嘅咋。我半花园，我估计类似咁样嘅。 佢话喂，我知期都50蚊，都唔系好差啦。净系想做长途嘅，咁你不如冚期等长途 order 啦。排咗一粒钟唔想等，你咪周围兜客咯。又要守株待兔，又要嫌只兔唔够肥，好心啦你。有生意做，仲要用粗口闹个客。的士界就系俾你呢啲害群之马累死啦，你仲嫌路程短啊嘛？咁你想去马鞍山警署定田心警署啊？你自己拣啦，怕咗你啦 ，X X 唔 X 果啦，好完 完， 好啦， 妙问妙答， 好 妙 问妙答，用翻啲即系唔使咁粗俗嘅 语言 咧嚟去同佢讲翻呢个道理 咧，好中意捉兔仔，但又 系 兔仔唔够肥， 你又唔周围兜，又喺度守株待兔。 我相信呢个古仔一讲完出嚟之后咧。可能的士业界或者乘客呢一定即刻企咗两边。 可能先讲的士业界啊，可能好多大佬嗰啲就会话大佬啊，其实真噶嘛，排咗成个钟，搭你支五十，即系可能对佢嚟讲啊，搭你支五十蚊支旗嘅，哇，咁我就冇咗个咯，可能我下一支一百蚊咧，咁我唔想再理嘅，其实你都应该谅解我啊。可能佢哋会咁谂啦，但作为乘客嘅，我哋又能够点咧？ 大佬啊，你冇写住话你要去想长期噶嘛？咁你又排头位，我点知嘅啫？ 或者可能嗰、那个嗰位乘客会讲，其实大佬啊，我平时都搭好多长程嘅期，不过今次唔系啫。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啊啊， 我都好委屈。 譬如好似阿祖咁成日，系啦、啊，好似阿祖咁，佢成日都跑台山广播道，都好长期噶、 啊。其实我都真系搭得多的士嘅，譬如前阵子就遇咗一件咁嘅事件。咁我就喺铜锣湾，咁就一个站头度，咁已经等的士，我谂系等咗15分钟噶啦。咁冇问题，系我选择等噶嘛。咁同埋可能嗰个时间少的士咧，我知期咧真系唔长嘅，30多元啦。系啦，我话嗰即系嗰个 我知期唔长，30多元 啫。个人又谦虚， 系啦， 又唔介意。 我又明白，我又唔会嫌佢。 我知期好短噶啦。 嗱呢句你讲嘅， 你自己话噶嘛 啫，我冇话短，30多元咁样嘅。 唔长或者系短啦。 咁嗰个咧系一个的士嘅站头嚟嘅，咁跟住咧就有架的士就走咗佢个站头，即系佢系想接人，佢先至会入站嘅啫，系咪先？ 系啊系啊。 跟住咧，但系嗰架车咧就唔肯接我， 系。 跟住咧，佢就讲即系我就未上车啦。嗰、那个司机咧就已经问我去边，跟住我话咗去边度啦。咁跟住佢就话我收工啦，唔接啊。跟住就离开咗个站。 几点嗰阵 时？4:00，真系差唔多到交更时间嘅。跟住咧，但系搞笑嘅啦。咁我唔理佢系咪拒绝，我当佢即系我都会明白，我都冇讲任何嘢。咁咪搞开咗个窗，咁我咪唔上架车咯。跟住我就上后面嗰架的士啦。跟住嗰个的士司机咧就问。前面个的士司机做咩唔接你啊？ 系啊， 跟住我就话 佢嫌我短啊， 咪系啦。我话我去嗰度，佢话去交更。呢个的士司机就讲咗句，我唔知系咪至理名言啦。佢就话佢讲大话，我肯定佢唔系。佢话如果根本就系拣客。因为如果佢系真系要交更嘅话， 早走咗啦， 佢就唔使入嚟站头啦。佢入得嚟站头，佢咪即系想要有乘客咯。只不过可能你呢个方向或者佢觉得你呢支旗即系唔系咁长嘅距离，咁咪就唔想接。即系佢话，唉，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位司机真系哥哥咁度噶，佢话我哋业界都有害群之马，佢话唔应该系咁嘅。跟住我，但我反而同翻呢个的士司机讲，我话咁又唔好咁讲，我话其实讲真啦，每一个行业 都 有害群之马，即系我都唔可以话我自己一定系一个好人。 但系佢竟然系为咗嘅同行咧，系同你即系同一个乘客去道歉。 我呢点我 都好欣赏啊， 系啊，跟住我哋就展开对话咯。跟住阿司机就话，佢话讲真啦，铜锣湾呢一个位，通常都系接嗰啲客人咧，就系去到可能系天后啊。炮台山一大 即 系我屋企嗰度 噶啦， 即系嗰个位置呢个位上车就最方便 嘅。 佢话其实好多都系呢一方面，即系其实我入嚟呢个站， 即系你 系 合理 嘅，我都预咗噶啦，会喺呢一度噶啦。即系咁样嘅话，你会见到啊两边去睇，其实两架的士司机啫，同一个站头，佢哋嘅反应已经系非常之唔同。 真系啊，我前一架同后一架嗬。 不过咧，交更的士咧，我都试过接几次咧，有啲佢哋好老实噶，你由入佢上车嗰下咧，佢已经问定你，你去边度先？ 系， 佢唔系讲长远 啱方向，我就接。 喂，唔好意思，你嗰度我真系帮唔到你，我要交更啦。 系啊， 如果你去唔知边度转弯，我得佢反而近，佢 OK。 呢啲我又接受，因为我都要明白人哋都真系开工啊嘛。即系我试过又喺铜锣湾接，跟住咧我又系去港岛东嗰边嘅，即系可能太古城嗰边嘅，佢就要去中环嗰边度交更。咁你见到个方向真系两边，咁我完全体谅噶。其实 佢讲到明话，即系咁样，大家即系作为乘客嘅，咁当然就可以。妥协啦，大家哦，好，我唔阻师傅你啊，咁样我咪吞吞地啦。 咁譬如头先，即系我觉得以嗰个议员嘅对话咧，我觉得佢又好似就讲得啱，你系斋想抌个场客嘅。其实即系我觉得呢点咧，都好值得啲的士大佬可以打嚟讲下。佢哋其实自己有冇计过嗰条数嘅咧？即系嗱，你有个客上咗，就譬如50元，冇咗啦， 系 咁可能你一心一意想做100元生意嘅，咁你梗系觉得蚀啦。 系 咁，但系其实佢哋即系我想知佢哋有冇计过数，佢可能想抌支大旗。起码 100元 嘅，咁我而家 上 咗你支50元嘅，可能觉得喂大佬，我咁辛苦排咗翻嚟嘅，佢感觉好似蚀咗50元噶嘛。但其实佢哋究竟有冇计过条数？就系我可能我等多成半个钟，我先有第二个客。 分分钟嗰下 都未必 系一定系一百蚊， 同埋佢哋唔去谂埋咧。 咁点解唔试下我做你呢五十蚊生意之后咧，会唔会喺嗰度翻嚟有机会我领多廿蚊啊、三十蚊都好 啊？ 系 系啊，我成日都系话咧，即系有时坐上的士啊，啲都短短地嘅，即系唔跳标啦。咁咧，我跟住咧每次落车嘅时候咧，如果有人客上咧，我话哎呀，真系好啦，即系佢唔因为有时会秒我啲短期嗰啲嘴噶嘛，我啊有行有客直接再上咧，我话咪好咯，我就会觉得。唔会令人哋白等咯，即系白做啊！ 即系佢继续都有生意做， 继续有生意做啊！ 呢度咧两边嘅司机我都有同佢哋倾过偈、啊，有啲司机因为我都系一样啊，唔明啊，系咪即系做长嘅咧？就系、是、对佢哋嚟讲系会 咁 一 定 系 赚多钱、 啊，但系佢哋有啲又唔系咁谂噶，即系佢哋有啲咧，譬如你即系想去机场之类嘅， 佢唔中意噶， 系啦，佢哋又唔中意噶，我只过喺机场咧搭翻去我屋企香港岛，司机唔想接， 系 佢话。咁远又要点各样嘢，我拗晒头。其实我之前200-300蚊噶，点解你都会觉得系有问题？我都系消费者啊，我都俾紧钱啊，我都做紧服务性行业，我都会令到所有嘅听众开心噶。但我唔可以嫌个听众噶嘛，系咪先？但系佢哋又可以拣择噶，但系嗰啲司机系另外一方面噶，即系佢觉得唔系啊，即系上个礼拜先，嗰个司机同我讲，喂。好开心啊！你呢支又系长期，我今朝揸第三支啦。 系 咁我又觉得我就搞唔清楚啦。咁我系咪我搭的士即系长远定去边度系 撞手神嘅？ 系咯， 但系咧，我又遇过一个车长咧，佢话咧，喂。短期其实佢哋 O K 嘅， 系 咪食当三番啊？ 系都系钱嚟噶嘛。 佢反正都要兜路， 我觉得 兜客啊意思。 我觉得呢个心态咧，真系同我哋打牌冇分别嘅。 啊哈， 有啲咩女人啊，专做大牌咧。 唔系啊，佢唔系噶， 系 咩？我系啊。 哦，你呢啲嫌弃我呢啲三番嗰啲，系啦。咁你可能你就觉得喂，大佬啊，唔系长期，唔系大鱼嘅，食嚟做咩啫？嘥时间又要重新洗个牌，你唔好嘥我时间啦，三番都食嘅咁样。 但你兜， 但有啲人就喂，三番食。有咩问题？ 系啊， 食 当三 番 啊， 系好麻烦嘅有阵时。 嗰个车长解释就话咧，佢反正佢架车都要行去兜揾客啊， 系啊， 即系佢唔系埋站啊嘛，佢都要周街行嘅时候，咁你短期咪短期去到边度咪兜到边度咯。 即可能又会有个长期又好，总之你 keep 住有客，咁我就继续有钱赚咁样。 今日咧其实想讲咩咧？除咗你即系主题，当然系讲话你有冇遇过的士拒载啦。咁但系咧， 或者你有啲咩神级嘅回应 啦？因为我觉得咧，反而有趣嘅就系，如果佢一句得埋你话唔载你咧，咁啊冇嘢好讲。 嗯， 但系通常啲司机一嚟就费事，即系搞到咁僵啦。 因为唔载咧，佢 再 犯 法 噶 嘛，咁可能咧有阵时佢哋都会讲唔同嘅理由咧。譬如头先嗰个议员嗰几个理由就好得意啦。我网上面见到咧有一个咧又几好笑嘅，即系之前有个香港嘅政治人物啦，咁靓仔啦。佢咧，我唔知佢由边度去，可能喺港岛去喎。佢就司机唔该，我想去有一城。咁即 系 可能港岛要过海嚟到九龙呢边啊。 都系地标啦，系啦，都知呢度应该大概喺边度位置啦。 咁咧，佢话个司机 A 咧，因为佢涉及两个司机嘅，司机 A 咧就话吓，有一城唔识去，跟住佢就话吓，有一城都唔识，系啊，我车你去港岛其他地方就得。咁佢就好呆啦，我话大佬，我就系要你过海啊嘛，佢话。咁你车我去九龙塘地铁站得唔得啊？ 系 最好啦，即系你过海还过海， 我当可能即系香港岛嘅司机未必熟晒每一个嘅商场， 系啦，地铁站都得啦啩， 应该唔知啩， 系啦，点知个司机 A 就话啦，唔得啊唔得啊，总之我真系唔识去啦咁样，咁跟住佢就离开 A 的士就去咗 B 的士，司机啊，唔该去游一城啊， 我做司机 B 啊，我冇时间去九龙啊，唔好意思， 你嗰架系市区的士。点解会冇时间去九龙嘅咧？ 啊，我咗赶住去接我个女放学啊！ 你哋唔系晏昼四五点先交更嘅咩？ 啊，即系咁，佢病咗，我带佢睇医生啊！ 唉，算， 即系有阵时我都会选择放弃噶。 咁咧，我觉得好笑嘅就系呢个政治人物咧，佢自己都有反思，佢就话佢唔够胆讲咧，第二个司机系讲大话。 嗯， 佢可能真系赶住同个女去睇病， 系。 但系由于俾第一个司机话佢唔识路，拒绝咗一次之后咧，佢就会两个都唔信啦， 系。 好容易就会觉得，哇，你系咪啊？系咪咁啱啊？第一个就话唔识路，第二个就话同个女去睇医生。 第二个好容易就会令你着火噶啦，即系因为我已经经历咗第一个又话唔肯载我过海，第二个又唔肯载我。 第二个有啲原因咯，佢哋都作定咁样，好似我谂定啲计仔咁样。 好笑啊！跟住即系我觉得咧，听呢啲对答咧，其实都几有趣嘅。即系究竟你如果试过上的士，佢拒你载嘅，咁佢通常有啲咩理由嘅咧？即系嗰啲咩呢架唔去绿的啊，唔识路啊，赶住交更啊，即系常见嘅呢啲啦。有冇一啲你觉得咧，真系匪夷所思啊？ 有啊有啊，跟住佢下低有啲评语，有啲人话咧就话，我试过咧去将军澳啊，去将军澳去北角。 个司机话同我讲系咪行红隧啊咁啊，即系摆明唔想我同你 走翻 去北区，你行东隧噶嘛？佢摆明唔想载佢咯，佢行红隧啊咁啊。 点解通常大家嗱、哦？反而我哋调翻转头，通常啲司机咧明明有阵时啦吓，明明嗰条隧道咧系隔最远兜最多路嘅，但系嗰条咧应该会唔塞车。 佢宁愿拣唔塞噶， 系啦。咁我又体谅，咁即系嗱，我觉得呢啲系大家买卖嚟嘅啫。你咁样讲，我亦都可以回应翻。咁我又唔会觉得呢啲系拣合或者系 系啊，咁啊，嗱，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咁啊，其实以前咧，真系有人试过咧，的士拒载咧，佢就告个司机嘅。 嗯， 咁啊，最后咧，竟然系成功告入咗 嘅。 系啊，系啊，不过真系要搞搞好耐 噶， 系啊，搞好耐噶。嗱，今日唔系要挑起你对的士大佬嘅仇恨，只不过咧，我觉得你当系趣事讲俾大家听咧。你遇过点样嘅 对答啊？ 拒载嘅经历啦、理由啦、藉口啦。嗱，与此同时，我哋又调翻转问下啲司机。你哋系咪有啲真系苦衷咧？ 系，我哋唔认知嘅。 系咯，你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啲咩苦衷咧？如果你知我苦衷，点解你哋冒住拒载嘅犯法风险？ 系 有钱都唔赚，都仲系要拣下，究竟系咪有一啲不能说的秘密嘅？ 又或者 又话俾我哋听， 系一啲害群之马。司机大佬啊，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分享，等我哋可以了解多啲， 想知多啲咩原因？咁起码大家真系唔使咁嬲住 嗰 个都。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一啲禁忌嘅，咁我哋下次唔好烦啦。1872388， 当自强是一种态度，因为相信有未来，所以今日有梦想。 当自强是一种动力， 因为有梦想，所以有力量大举跨步。 世上有没有硬仗，曾令你自觉虚弱？ 你又有没有寄养，然后发现了真相？ 如不得了，如不得了。 是一种方法， 将现在变成即将发生的未来。 当自强是一种坚持， 每一日都要为梦想灌溉。 发梦有没有乱唱，骑着最大只飞象， 那是你重要伎俩，无道理地爱夸张。 人绷紧了，人绷紧了， 怎么去开窍？ 才多必要，才多必要。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长和主席李嘉诚计划明年退休，但会继续担任长和高级顾问。报道指李嘉诚下月将年届89岁，并没有提及确实退休日子，但是打算在90岁生日前退休。消息人士指，李嘉诚已经将计划通知集团顾问和他的仔，亦即是继任人副主席李泽钜。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她说特区政府对港独将严格依法办事，指所有港独行为都违反本地法律，必须严格执法。林郑月娥相信绝大部分市民从来不会觉得港独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港独在香港完全没有出路，特区政府将做好教育工作，向社会说明港独对香港繁荣稳定的危害，不能让港独在香港传播，尤其是要杜绝对少年儿童的侵害。林郑月娥又认为，在幼儿阶段就应该开始培养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将中国历史纳入初中必修科目，而在学校以外，政府要让学童接触更多中国文化，比香港青年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的陈佐尔表示，港独和台独势力加紧勾结，又指港独团体行文做事越来越台湾化，应该高度警惕。陈佐尔接受访问时说，两独理念交融又联动配合，港独在短短几年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呈现滋生蔓延的态势。陈佐尔又说，香港回归20年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情况若不纠正，对香港是祸不是福。他说香港仍未就基本法23条立法，令中国在香港特区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处于绝无仅有的真空状态，情况值得担忧。他又说，香港缺少国民教育，在一些重要领域没有调整好在国家大局中的地位。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今届政府高度关注强积金对冲问题，列为好高层次处理，形容是争分夺秒，有政治决心解决问题，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并非落雨收柴。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已经列出具体方案，是平衡方案，顾及到雇主和雇员双方面，亦是政府首次破天荒介入，希望大家能够寻求共识，和衷共济。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以后时间去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3点，跌20点，成交金额3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2.2，升3.4；中国平安52元，跌0.5；恒生 H 股104.7，跌4毫；建设银行6.45，跌1仙；盈富基金26.25，跌5仙；银河娱乐48.75，升9毫；汇控68.55，跌3.5；友邦保险57.4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1.66，瑞士法郎0.975，澳元0.76，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4，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0,294点，升226点。港金现价报11,570元，跌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4.8美元，卖出1,2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6月24日，蜜花省室内场馆强势举行。 一众二台 DJ 李志刚、黄天怡、梁德辉、波盛、崔杰彤、凌子维，联同一班青少年强者，以步操、合唱、花式跳绳、街舞，爆发抗毒力量，为青少年加油。 可以分享生命、捐血救人，是一件好美丽的事。捐一次血就可以救回至少三个人的性命。当你懂得同人分享，世界就会不一样。 我是刘心柔，分享生命，捐血救人，你都可以的。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查询热线2710-1234。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鹭鸟分类上是属于冠形目，是中至大型的水鸟，嘴部略长而且直，颈部亦都偏长，经常缩颈呈 S 型。鹭鸟主要栖息在水域周边，较大型的大白鹭和苍鹭甚至乎会直接站立在较深的水域中，而黄小鹭和绿小鹭就主要站在岸边草丛。香港最常见的其中一种鹭鸟就是小白鹭，它们全身白色，而嘴和脚都是黑色，脚趾黄绿色是它们的特征。它们大多数出现在海岸、河口、沼泽等等的水域附近，而且会有族群大迁徙。小白鹭觅食的时候会用脚步搅动鱼虾，然后再捕食。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风骚浮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话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叶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粮啊？ 叶波兰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咁啊，比較群情洶湧啊，我哋都預咗嘅。咁啊，好多電話咧，我哋盡量聽得幾多聽幾多。咁啊，面書上面嘅留言咧，我哋都盡量讀俾大家聽。 講下天氣先，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咧，去到晏晝1點鐘啊。 係啦，今日咧，司機大佬想問下大家有冇試過咧，即係坐的士俾人拒載嘅經驗啦。 嗯。 當中嗰啲對話原因啊、理由啊，係點樣千奇百怪嘅？ 有啲神回應嘅咧，我哋想了解一下。係 啦，係咪次次去到最後都要嬲爆爆問人哋警署點去嘅咧？係 啦， 冇理由㗎，次次都係咁。 咁又想即知道咧，车长究竟长途车好啊，定系短途物食当三番嘅好咧？ 吓、啊， 都想知道了解清楚嘅。 他们拒载有冇苦衷嘅咧？电话号码87238，欢迎大家打嚟嘅。好啦，电话旁边有第一位打咗入嚟，佢好似系一位 司机大佬啊， 司机大佬 的士司机嚟嘅， 司机大佬一间揸紧车再过嚟，我哋听一啲听众电话先。 Okay、 好 ，Hello， 你系边位 ？Hello， 你好。 你好，三位主持。 Hello， 你好啊。 我系反映反映嘅，因为我都系经常坐的士嘅。 好啊，请讲。 就我通常咧，我估计咧坐十次有一次就服务好好嘅。 嗯。 咁但系有一次就最离谱，我就响夜晚黑11点几就响嗰、那个香港东区医院， 嗯， 又上车嘅，去排噶啦的士。咁我就五个人，咁我就经过青衣城咧，就放低我姑奶落车。 系。 咁佢去到青衣城，佢都唔识路埋站，咁我都唔紧要啦，你唔识你咪兜咯，兜咗埋咗站之后，点知佢哋一落车留得袋嘢。咁我。即一闩埋车门，架车一开已经发觉，叫佢停车，佢唔停，系咁向前行，跟住就发脾气。我点知边度停唔停得啊？根本我都唔想车，都唔想载你哋啊！我唔想入马湾，我香港车嚟。咁、如果系你上车嗰时候，你同我讲啦，唔使而家咁唔开心啊！咁我得啦，佢就好情绪化嘅，跟住架车真系咁 坐啦。 我唔紧要啦，我话我要即刻落车。 嗯。 我唔敢坐佢架车，我点解即使我唔需要一定要坐嚟嘅，咁啊跟住即系落车之后咁啊算咯，咁我就唔明白佢哋点解咁东区嚟到呢度马湾咁远都几百蚊嘅，都唔满意。 你仲要兜去青衣城落咗车先又再去，其实都好 耐， 好长期噶嘛。 佢我叫佢真系好，跟住好情绪啦，好唔开。我依架好强调，佢话我依架香港车，咁、我唔紧要，你想出你同我讲，我咪唔答咯。 其实香港车即系嗱，我哋作为乘客咧，我又冇听闻话香港车唔过九龙噶。 唔系，系可以嘅，但系 佢可以嘅。 希望喺香港区嗰度工作咯。 咁啊，好似头先即系阿李太话斋咁，呢日你开头就表明你嘅意愿。不过，老实，如果佢表明意愿嘅都唔啱噶。 系啊， 因为都系 佢 在 噶。因为佢冇话动香港车牌，佢根本都系牌的士牌人客。 同埋其实本身香港系冇一个动一个牌，我就系九龙的，我就系港岛的，都冇呢个牌。 佢自己想。 佢自己想 嘅， 但系其实 所以就唔明佢点咩心态。但系有啲真系好好噶，我响葵芳新都会上呢个葵涌嗰个医院啊，真系唔跳标，晨早流流八点几我都唔好意思。 系， 我知人哋冇车落翻嚟，好老实落车，嗰啲尾数啊五蚊七蚊我都唔找嘅，真我买六合彩，即系人生六做晨早流量地开工系。 系， 我觉得真系我想反映俾啲专业司机咧，其实系双向嘅，即系唔系话个个乘客。服务性行业，即系啲乘客就唔识做噶，你唔系咁嘅态度，令大家人早晨真系好舒服，大家都好舒服咯，唔需要。 我好认同李太嘅讲法，我每一次上车咧，我都会同司机讲，唔该晒你，唔好意思，我想去边一度。其实我有阵时即系上车，我早晨都讲句，我都好想司机咧，大佬咧，即系俾翻句早晨你， 好有礼貌， 大家都开心咁啊，最好咯，系嘛？ 转程咧，啱啱晨早流流，个个都翻工，都明白搵时间啦。 Okay.系、好啊，所以头先你，我觉得你睇下留低咗个问题都几得意，就系咪有啲 的士大佬咧，真系净系想做翻自己嗰个环头位置？ 系啦， 我哋一间睇有冇有 都唔明佢点样长短途唔明。 系啦，我哋一间又睇有冇机会揾到啲专业大佬嚟解答一下啦。多谢你睇先，好唔好？ 咁 啊 唔该 ，OK，thank you， 拜拜。 咁啊矛盾啊，即系佢想做翻自己区域，咁啊变咗好多短途咯。 系咯， 短途你又坐车， 系咁啊唔系，可能咁啱呢个司机就系短途就 OK 嗰只咧，即系可能佢系。我呢啲系中意食三番糊啊！ 我记明白， 系啊， 我唔系做大牌嘅， 我唔做大牌噶。 我哋又大的士咧，就系只系得红绿蓝三个啦。 系， 但系我哋唔识咩叫过海啦，咩叫区内啦，咩叫长途咧，咩叫短途啦，有冇一牌插住喺度嘅咧？ 你又冇写噶， 又唔得写， 你又唔写得长短途啦， 可以写。 跟住又区内，你又唔知边区先啱数啦。 咩叫区内边个区啊？咁 系啊，好，再听下第二位听众啦。Hello， 你系。 阿潮啊， 阿潮， 潮 哥你 好，大家好， 潮哥 ，feel 到你系咪的士大佬？ 有两个好得意嘅经历嘅。 系， 潮哥你系司机啊定的？ 我系一个本身职业司机，但我唔系的士。 哦， 唔系的士， 好，明白，好， 请讲。 好啦，我夜晚两三点有屋企人有事，咁就要喺老人院去将军澳医院，住柴湾嘅。 系。 咁可能我个造型又唔系咁好啦，因为头发长长啊，呢件衫咪即刻走落去啦，因为 赶啊嘛。 系。 系啦，我要等车，咁我就好清楚，我中文应该好好，我同个的士大哥讲，唔该去将军澳医院， 系 行东隧， 系 ，OK 啦， 系， 好啦，开车，越行越慢， 系， 越行越慢，行落柴湾斜路，咦，我司机，我好赶时间，你快少少得唔得啊？我又冇快上。夜晚两三点咯， 系 跟住个司机竟然问我：阿哥哥，你咁夜去将军澳医院做咩啊？我话司机大佬，我又唔系去将军澳坟场，我有屋企人入医院，咁我梗系即刻去啦。 咪 咯， 咁你个驾驶系咪有问题？系咪嫌有啲咩问题啊？佢又话唔系，咁就越揸越慢。我不如咁啦，其实我有的士牌嘅，你介唔介意你坐隔篱我揸咧？ 好正，你妙问妙答，咁佢点咧？ 佢点啊？ 我同佢讲，我不如咁啦，我俾个50蚊俾你啦。 嗯。 佢一听到50蚊之后，嘣一声只眼发光。佢行翻比正常应该更快嘅速度。 哇！冇搞 错，香港佢发作啊，一定系嗰、那个油门抌得好稳健。 其实你喺 同我讲，你早啲同我讲，我俾50蚊你，你唔好令到我咁 怒气啊！ 提心吊胆啊， 咁跟住咧， 跟住到最后咁咪即刻去咯，即系我啊， 即系跟住就冇事啦，就正常啦。 佢个地方好特别，你觉得奇怪？ 系， 我觉得正常。 啱。系咯， 同埋呢一啲嘅钟数， 其实 你话 去医院一定系有 事 噶啦， 个心好急， 唔通去买嘢饮咩，大佬？ 另一次就仲比较得意嘅，我帮咗小朋友，我小朋友有发高烧，咁我就第一时间费事叫救护车啦，咁屋企楼下有的士，又系夜晚点人两点钟，咁好啦，咁即刻去，咁我住深水埗啊，咁我去圣母嗰个叫啊法国医院啦， 法国医院系 去上车，咁我见到楼下有架车，佢。冇冚旗，但佢挨低咗，好似阿渔王啊嘛，可能喺度钓紧鱼啊， 系好似我咁啦，系， 系钓鱼唔紧要，咁你咪钓鱼，咁我入到去，我上车，咁我同佢讲啊，我话唔好意思啊，司机，拍到法国医院， 系， 咁我司机好似阿渔王咁，啱啱起身啦， 跟住咧开始手脚唔协调咯，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大佬得唔得啊？我话我小朋友发高烧，麻烦你精神啲。 系咪冇第二架咯？嗰阵时。 真 系 冇啊！ 但系跟住， 永远都系噶。你最需要嗰阵时就冇选择噶啦。 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佢沿途就同我拗成咁，我太太就叫我，即系我可能比较火滚咁。 佢有咩拗乜嘢啊？ 即系可以先话诶，佢精神啲啊。 醒佢，我好嘈醒佢。系咁，我话司机大佬，咁你可以冚低支旗，你继续瞓你嘅。 你唔做生意啊？可以系啦， 冇所谓噶。即系我都明，我自己一日十八个钟头喺个马路度 都攰嘅，系 会攰啊，系你攰唔好再吓埋身咯。我唔会怪你， 系啊！ 我上咗车，你系咁同我讲，好啦，兜多两兜成揸到唔知自己揸到去边、 啊。 最后我喺九龙城嗰边落车，跟住抱个细路仔跑过去咯。 哦、 啊，哎呀，即系到目的地门口都去唔到，仲喺个太子道 去边啊？吓，佢直情真系好迷啦！我话你咁迷，我真系建议。为咗 大家嘅安全，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明白啊， 系啊，你拎佢应该佢在嘅时候，佢冇佢在咯， 系啊， 佢都唔精神啦。 你佢在，我都体谅你。 系啊，佢应该唔好在你噶嗰下，唉。 揸我仲惊啦，我师傅唔得，我好眼瞓，我载唔到你啦，唔好意思，我帮你嗌台，睇下冇其他车。 系 ，OK。所以你呢两次经历呢其实都比较奇特嘅，系甚至 希望唔会再有第三次啊，潮哥。 系啦，好啊。 我买 了 一部私家车啦、 啊，就唔会被拒载， 真系唔好烦。 系 明白，唔系 feel 到你嗰种嘅无奈同埋怒火， 系 系啦，唔知点解次次都遇人不熟咁样 嘅。我、自己做个好嘅司机啊，咁。 OK， 好啦，喂，小心驾驶，多谢潮哥， 系， 拜拜。 OK， 拜拜。 喂，我又未试过加钱，然后叫佢开快啲啲家嘢。 我就试过有一次咧，都系被拒载嘅。咁啊，就系有阵时你抱住宠物，我同阿摩尼公主等紧车嗰阵， 有阵时好麻烦 噶。呢个我尴尬，但我同时间我体谅嘅，即系可能有啲人真系唔中意狗或者惊狗啊。咁你叫我上咗嗰架车，其实大家都唔安全啦。 我都惊你又惊佢。 系啦，咁我接受嘅， 我都知嘅。 系啦，咁啊咁有一次咧，就个司机就再到埋嚟，我喺度截紧车咁样。佢已經停咗車，見到因為我有狗，佢就嘣一聲就開翻架車。 哦、 但其實嗰個陣時，我感覺即係我覺得佢係可以開窗話俾佢知，唔好意思啊，我唔想接寵物。嗱，當然其實的士司機理應係可以，我哋家姐啫， 唔知你係咩人噶嘛。 但係佢講一句，我就會覺得舒服咗好過啲。 個個講一句都 OK 嘅，咁佢又會講啦，可能就係、是、可能都有啲好惡死嘅乘客噶嘛。 係啦，就走係啦，咁可能係可能佢哋都尷尬噶咁樣。 係啊，嗱，我哋好。连续听咗两个都系啲乘客嘅即系申诉啦。如果都有啲的士大佬咧，你会觉得你哋有苦衷嘅，都不妨打嚟讲下，点解你哋可能咁样长又唔去，短又嫌，系咪有啲咩苦衷咧？咁啊，希望你可以打嚟倾下嘅。好，而家电话旁边呢位继续啦，刘小姐， 系 ，hello， 刘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风骚快活人，点啊点啊， 你好， 系 位的士司机嚟嘅， 哦，你的士司机， 你好啊，的士司机，司机大佬你好， 你点称呼啊？ 我姓刘噶， 刘小姐系嘛？ 小姐， 哦，咦，哦，佢 是大姐啊，是大姐， 都得噶，叫我刘师傅啦。 刘师傅，你好，你好， 系点啊？你听到头先都有啲无奈，会唔会啊？ 我都经历过， 系 两样嘢我都经历过， 系 有俾人拒载嘅，亦我自己试过拒载人。 好， 因为点解咧？交间时间咧就好难就嘅， 嗯， 因为要交俾下手，你又。即系如果冚旗兜客咁又俾人话噶嘛，又会、即系试过我最多即系如果过海嘅，我真系唔识噶。如果过海，因为收翻嚟咧要交俾下一手咧，又会迟到。咁我就同个乘客讲，依家只会同乘客讲，我请你去过海站啦、啊、咁样。 哦、啊，呢、這个我都有试过， 系 系。你其实不如你简单啲讲咧，你嗰个活动范围系边区咁样噶？你系 冇边区嘅的士点会有边区嘅？ 有嘅，头先我哋啲乘客话佢净系做港岛区噶咋。即系你九龙多嘅，系咁你不如你讲下咧，你哋交间究竟嗰个紧张嘅程度系点咧？因为都有好多乘客咧，有时会遇到交间嘅司机咧，就会话诶唔在啊。 呢个成为咗个理由。 系啦，究竟你哋个情况系点嘅？呢度交间呢件事。 嗱，因为我唔理别人，即系其他司机点样。 你哋自己啦吓。 我自己咧，我就会就翻时间啦，咁就就翻时间啦。如果4点钟。过到海，我翻到嚟，我预计翻到嚟嘅，我都同佢过海噶，冇问题噶。 吓、 系， 我会觉得系咁样咯。 系，你哋系翻去咩个站头嗰度咁样噶？ 啊？ 系咪翻系一个 系咯交间嘅地方咯？ 交间嘅地方。 拍档或者有啲司机系要翻站头嘅。 系。 我就同我拍档夹嘅，睇喺边度交间啊？ 走时不定嘅。 嗯，哦 吓，喂，咁啊好啲咯，你哋。 刘师傅啊，你头先讲咗啦，你就唔介意过海嘅。其实咧，点解咧？即系嚟，我见到有啲就好介意过海噶嘛，一过海就话我唔接啦咁样。 真系嗱，譬如好似你咁啊，如果你揸车，你都会揾啲熟嘅路去、去补，你先会去啦。 啱， 因为喺香港，一来有塞车啦，二来如果你系一个九龙嘅司，比较熟悉九龙，而香港唔系太啊，你走错路咧，个司机就真系唔知点样兜翻转头。 啊，有阵时系嘅。 客话啊嘛， 嗯， 啊呢、這个系佢即系好多。大部分的司機同埋佢本身通常是男士咧個專業問題， 係啊，專業唔想話俾你聽唔識路， 係啊，因為唔識路好難啟齒啊！我揸咗咁耐唔識喎，真係唔識喎，咁冇辦法咁唔識咪唔識。 同埋乘客會唔信㗎？ 啊，乘客就會話你的士牌點考㗎嚇？係、啊、香港九龍路唔識，新界唔識咁啊！ 有啲難處呢度，係一定會有， 係。 但係揀下我真係覺得唔係好應該嘅， 係。 我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咧，我。好耐以前咧， 系点嘅嗰阵？ 咁我几年前，咁我同我妈妈睇医生， 系 即系去复诊啊，老人家， 嗯， 佢又要间唔中要坐下轮椅，即系唔可以行得耐，咁啊见到轮椅咧，我自个四架的士，第五架先， 嗯， 即 系载你， 只系吉车嚟噶喎， 就系因为轮椅， 系啊，老人家轮椅，小朋友都好难，好难接到车噶， 嗯。小朋友都唔嗱，你又揸的士啦，你可唔可以解读到点解轮椅咁麻烦咧？都系攞落车开个车尾箱啫。 时间啊嘛，会觉得 哇喂， 少少时间啫， 系 咯，系啊。 呢啲真系你帮我，我帮你嘅喎，嗬。 同埋加钱噶嘛，唔系咩？ 呢个系我觉得佢哋咧，就每分每秒都系咁重要嘅。但系我觉得我能够做嘅，因为我觉得呢份系服务性行业， 系咯。 我应该做的亦都不应该揀客。 是。 哪个客上到来盡量除非你真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某些原因啦、啊、这些、即是好像 social case 啦、啊、我觉得有得睇量。 是。但系你其实咧，你话载个轮椅嘅乘客咧，其实你都系讲紧打开个车尾箱，塞个轮椅入去，跟住有人都扶佢自己埋去噶啦。 系啊，但刘师傅咪讲咗咯，有啲司机大佬可能真系每分每秒都可能系钱啊，几百码上落啊。但系刘师傅就唔同，我好尊重你。 我真系觉得 服务性行业， 唉， 俾个大饼冚住咗只眼。 啊， 系 啊。 系 啊，OK。 好 嗰阵 时佢就揸唔到，揾唔到的士咯。 系啊， 系啦。 喂，刘师傅呢啲。唔系我话你咪榜样咯，有阵时你都会即系讲翻啲公道说话。 见到老人家，我会特登走埋去，冇人装，我会特登走埋。 哦，呢啲好 感激你， 系啊，咁啊好啊，不过小心啊，到时搏中咗啊惨啊！ 就算啊，唔紧要啦，冇乜。警察都会体谅嘅，叫个老人家。 希望啦，而家对老人家呢个社会系 啊， 好尴尬啊，而家真系。 听到，买都有嘅， 系 都有嘅。OK。 司机嗱，我平心而论，司机。有我想四成是好的、有六成是真的会 揀 客的 我們不敢說、這個比例是啊總之會有好有不好啦 系啊，但系希望个个都似刘师傅你咁样啦，服务性行业努力做好佢。多谢晒刘师傅你嘅电话吓， 系啦，今日比较古仔啊，听多两个电话，我哋稍后再听下啲歌啦。而家听下你先，你系边位？ 吴小姐， 系 Hello， 你好， 吴太， 吴太你 好， 请讲， 你哋好， 系 你 好， 我想又系好似之前嗰啲听众咁讲法咯，我都唔明啲司机长又话唔中意，短又唔中意， 系你遇过啲咩状况？ 嗱，我遇过咧就系同我先生只脚痛，咁啊去朝头早去饮早茶，咁啊有的士喺度，咁咪就上咯，上咗去你估佢点啊落车，咁啊都唔跳标嘅，咁就落车咧，可唔可以讲啊？ 可以，唔系你粗口唔讲得啊， 系啦， 你冇无端端可唔可以讲？ 系啊，唔好 去曲。 唔得唔得，喂，得你仲讲，你问咗我仲讲，唔好玩啦真系。 P K 啦 P K 啦， 唔使噶，唔使啦，得啦，知闹咗你啦， 系啦，闹你，粗俗嘅说话， 跟住点啊？唔好再讲啦吓。 啲人咁样讲嘢咯，跟住有一次咧，我阿妈去肚痛，同佢睇医生，咁喺荷里活道截车嘅，咁我话你企埋一边先啦，阿妈，咁啊我截咗架的士，咁啊上好啦，咁啊跟住同我阿妈上车啦， 系， 啊嗰个司机落嗰个罗活道。戳系咁戳，好似你有个八一火啊！我唔车啊咁， 即系又系嫌呢啲行动不便咁样， 都唔系都好快啊！ 系咯， 不过系佢企埋一边咁啊上车啫嘛，唔系行动不便啊，不过都好快噶，咁梗系冇我哋嗰啲后生啲咁咩啦， 系 咁啊，跟住就 错，我话你咪错咯，我话你都有脑噶，司机先生，你第日你都需要咁样噶，你就话好心帮下人啫嘛，呢个车系你嘅，你咪错咯，你咪错鬼烂佢咯。跟住啦，有一次咧，我老公又系喺城市花园嘅，咁啊揸住支拐杖，咁我截车，佢行开嚟，嗰个司机即刻就开车啦。因为见到我亦偷偷得我一个嘛，咁跟住佢行开嚟，即刻开车。 哦，即系选择唔接， 即系见到有个诶，即系 揸拐杖就唔接， 一轮进嘅。 其实佢有几轮进，因为我都唔明，即系一下上嚟。 嗱，调翻转头， 多一分钟又冇啊！ 都真系有的士大佬咧，见到会，譬如系揸拐杖啊、轮椅嘅朋友，特别去接嘅，甚至会落埋车帮手上。 系啦，有啲系好人， 有啲即系呢啲，我哋要赞翻佢嘅。 有，我都试过有啲好好嘅。 系啊， 有次咧，由半夜三更又去玛丽医院嗰啲啦，咁啊，即系叫佢快啲，佢好望你尽量快。跟住落车油，你唔使担心噶，小心啊，你唔使担心噶， 嗯， 好安慰， 系啊， 之前我呢啲乘客话斋，你上车讲声早晨，咁你又讲好开心嗰、那个， 系啊，所以有啲系好心 嘅， 但有啲又真系衰衰地嘅，真系唔系几好啫， 都系衰嘅， 系啊， 有好有唔好啦， 多谢你啦，多谢你啦，刘太，好啦，争取时间拉屎一个听众啦， 系啦， 张生， 张生，司机大佬大家好，张生， 系我系张生 ，hello， 请讲。 系咁，我哋讲重点啦。咁你头先就问咗咧，几个 point 嘅，咁我想尽量解决你个 好 系好司机大佬啊，系嘛？ 系我系的士司机大佬。 系好啊，最好啦， 系 啊。 平反翻，你话平反翻有冇啲即系因为我啲行咧就两手不齐嘅。 系 咁，你话嗰啲其他嗰啲，头先我听到好多都嗰啲，其实我哋都冇讲啦。咁我头先讲话好啦，讲翻个重点就系、是、譬如点解你会话 过海唔去啦？ 过海唔去，好啦，咁我哋讲过海唔去先，咁过海唔去咧，点解会话过海唔去咧？嗱，第一样嘢就系时间啦，咁我哋平均一个的士司机嚟讲咧，一个钟头啦，即系可能叫好彩嚟讲啦，咁就200蚊啊，或者250蚊呢啲咁上下，但系咧嗱，咁过海咧，可能用嘅时间会比较多，可能就会用成即系可能假设性过海嗰段海啦，咁可能嗰、那个标去到100蚊到啦，咁但系你如果你系唔系香港熟？即系唔熟香港嗰啲路嘅话， 即系嘥咗时间兜路 咧。咁你即系嗰个钟咧，其实你可能做到100蚊生意啦。咁呢度已经解释咗头先嗰个问题啦。 系 啦。咁如果你话譬如话去机场点解唔去啊？ 系。 咁都可以嗱一个其实咧一出一入咧，大概就用一个钟时间啦。 系。 咁就可能做到200啊，220一，可能加价咁220咁上下啦。 系咯。 咁就可以做到嗰个 mix 文数啦，但系就要吉车走，嗰、那个油又用多咗，同埋咧，其实要机场好眼瞓噶。 哦、okay ， 好容易会扯眼瞓，扯即系咧，因为嗰个路程咧，你自己吉车出嚟咧冇事嘅，因为你开大声歌啊咁样咧，就瞓住机出嚟咧就唔会眼瞓。但系咧你车住架你唔瞓机噶嘛，咁咧有计倾嗰啲就冇事啦，咁冇计倾嗰啲咧就会好静咁样，好容易扯眼瞓嘅嗰啲长途车。咁、 哦、 系啦，跟住你话短途啦，好啦，短途点解啲司机唔中意短途咧？咁、因为咧短途灯多啊。点解啲即系譬如你爆一转公主道吐露港嗰啲咧，佢系快啲噶，即系因为冇灯冇剩咧，系啦，咁佢所以咧佢会跳得快啲咧，咁可能最 即系赚多啲啦。 点咁啲司机中意做啲咩咧？譬如嗰啲70-80咧，啱啱去到啲佢啲活动范围以内嗰啲角落头啦，譬如嗱假设性啦，就系荃湾啊。最中意聽到啲荃灣啊、將軍澳啊、沙田啊，因為佢啲內圍有機會孖住旗咁樣做嘛。 我即係來回有出有入。 可以咁講啦，因為佢個因為嗱有一個短加長減咧，就係70-80啦，大約 around 啦。咁如果你資資一70-80，跟住可能去到你個活動範圍荃灣就荃灣嗰啲都係啲射程範圍啊嘛。 OK， 你就會可能易中咗啲。咁如果你嗰啲。可能用嘅时间，同埋你会上公路啊！ 明白明白。喂，嗱，时间关系，时间关系，就问你最后一句啫。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咁样对啲乘客唔系几公平咧？ 嗱，咁嗱，第一样嘢，我唔系做拣客嗰啲人啦。咁你 多谢你， 解决咗你嘅迷思嘅。 系啦，我知道，即系佢哋咁样谂，会唔会唔系对乘客几公平咧？ 即系你我话咩咁谂啊？唔好明你咁问啊？ 唔系，即系其实嗰啲司机咁谂啊？唔系，唔该，喂，下次有机会再打过嚟，但系你都帮我哋解释咗一啲司机大佬嘅谂法先。 OK， 多谢晒。 都系想大家公公道道啫， 系 咯， 开心上落啦。 好啦 ，OK， 拜 拜。 Bye bye